势。卫生防护中心话，确诊宗数虽然有回落趋势，但系仍然属于高水平，呼吁市民喺假期减少不必要活动，以免疫情反弹。中心又話，就院舍接種工作已經達成首階段目標，計劃在今個月中之前安排醫護至少兩次到訪院舍，為合適的院友接種第二或者第三劑疫苗，以及為確診後已經四星期的院友接種第一劑疫苗。天气方面，本港天气预报，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炎热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接下来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渐转达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9公里，和茂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496点，跌1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81点，跌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报7.838，日元123.82，瑞士法郎0.933，加元1.254，人民币6.361，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75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25.05美元，卖出1925.58美元。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候啦，咁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有白元浩啦。小白朝头早嘅时候，咁星期四，咁啊，二零二二年嘅四月七号星期四嘅早上啦，都系继续如常啦，翻到嚟啦，咁啊可以同各位听众见面。二十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啊，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咧都几舒服嘅，咁啊又唔系话真系好热啦，系咪？当然绝对唔系话热啦，咁亦都咧呢个温度凉凉地嘅舒服清爽啊吓，希望大家有个好嘅朝头早。哦，機器嘅嘢係咁噶啦，唔緊要，嚟多次。 晨光每日一格， 時間好重要嘅。如果你做錯咗一件事嘅話，或者好似頭先嗰個呢一個嘅聽緊宣傳 jingle 啦，我哋叫做。晨光每日一格咁打出嚟啊！如果早到兩秒鐘聽嘅話，咁我哋人生就慳咗兩秒鐘。所以做啱嘅事情咧。非常之好，做啱嘅事情咧，佢唔需要我哋再花多啲嘅时间去到修补。时间咧呢个概念咧，其实系非常之特别嘅，因为佢睇唔到，佢捉摸唔到，但系岁月的而且确系蚕食紧我哋。每一个年代或者每一个时期，当你唔同年纪，亦都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使命喺度。咁你会唔会去到特定嘅岁数嘅时候，又觉得自己一定要做到某一啲嘅事情呢？又会唔会怕自己浪费咗自己嘅光阴呢？我成日都会有句说话提醒住自己努力去做一啲啱嘅事情，因为改正其实亦都咧就系需要时间。如果有成日听白元浩嘅一啲说话嘅时候咧，我都会讲。讲啊，好似我系座右铭咁样嘅，讲咩咧？就系话，我认为珍贵嘅东西咧，就系买唔到嘅嘢，例如感情啦，又例如系时间啦、健康啦、快乐啦。所以其实咧，金钱买唔到嘅嘢都相当之多，时间就系其中嘅一个。有啲人话：喂，我到咗三十岁，我到咗四十岁，点点点点点。预期俾多啲东西自己，何不给自己时间呢？因为我哋年纪越大，时间亦都变得越嚟越珍贵。佢唔会好似其他嘢一样留得低，佢唔需要收纳，佢唔需要整理，佢更加唔会滴满灰尘。所以佢捉摸唔到，最珍贵嘅原来就系时间。如果可以俾你翻转头做一件事，你又会想做咩事呢？ 早一百年的春天，全城在近路活着，彼此有爱，忙里不见乱，我跟你或会发展知己情缘，除非我有预知的趁疫症不猖獗时的秋天，如常地邀约你去落基山多瑙河，休假充电要亲历，行程冻不等豁免。其实我不必意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进策，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又断然未接受，能重做时光只需逗留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趁了我喜欢你不开口，十岁还做朋友。

再走一走可以吗？当时谁对你凝望过？是否真的比我多？再演一演可以吗？遗憾我当时年纪不可亲手拥抱你欣赏，童年变相识，余下一次多闪几背光。谁让我倒流时光，一起亲身跟你去分享？遗憾印象没有你家中那面墙，拿着你相簿，从前拍过的相，多么妒忌你昨日同过的窗，早些看着你美丽模样，对你天真的赞赏。遗憾我当时年纪不可亲手拥抱你欣赏，童年变相识，余下一次多闪几背光。谁让我倒流时光，一起亲身跟你去分享？遗憾印象没有你家中那面墙，拿着你相簿，头细看你六岁当天已是我偶像。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每朝六点你在做什么呢？啱啱起身吃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 晨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在以前的时候，有一户的屋企人，他们成日都会嗌交，看到隔离屋他们又很开心，他们 就觉得，喂，我们成日嗌交，隔离又这么开心，好羡慕啊。于是乎他们就按门钟，叮当，他们真的很坦白，因为他们想得到改变。他们说到了，啊，陈生，陈生，我们家里成日都嗌交，你们家里呢会天天都笑琪琪，从来都不嗌交，点解嘅？阿陈生咧就带住笑意去到回答：，哦，其实冇啲乜嘢特别啦、啊。你想知嘅，我就话俾你听。呢、这个秘诀咧就系、是、你屋企系好人，我屋企系坏人。你睇下，你屋企嘅父母仔女相处嘅时候，做啱嘅事情都系你做噶，做啱嘅事情。做错的事情都是你做的，做啱的事情都是我做的。原来当人发生争执的时候，我们人最常犯的错误就是帮自己找藉口，为了掩饰自己的一些过错，找对方的毛病，并且就很容易指责对方的错误。人就是这样的，经常呢都会呢就去到互相指责。在你眼中，你睇到嘅屋企人，睇到嘅同事，睇到学习嘅伙伴，你系咪净系睇到佢哋唔好嘅地方呢？你有冇谂过，如果你想多啲和平共处，多啲开心嘅话，你系应该睇到开心嘅事情呢？每一个人都会犯错，每一个人犯嘅错，其实都不需要想下原因在哪里，但是大家就已经立刻在那里想把责任推卸了给对方。在家里我们告到希望家和万事兴， 咁样咧嘅生活先至会快乐噶。其实凡事都有因果，更加咧我哋要识得讲多谢，将多谢嘅因果打开佢。如果我哋怪我哋嘅家人唔好，其实我哋嘅屋企人都会怪我哋唔好。如果我哋连自我反省都做唔到嘅话，咁我哋嘅家人又点会宽恕我哋呢？为咗将自己嘅观念做得好嘅话，其实我哋应该阅读多啲正能量嘅书本，听多啲好嘅音乐，个心入边经常保持住平静，咁样个人咧就可以明白到对与错嘅关键啦。经常指正人哋嘅错误，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毛病，系因为我哋唔想承担，我哋唔想负责任，我哋想永远都系俾人哋觉得系啱，系做得好。但系可能呢一种嘅错误，呢种嘅态度，令到我哋更加容易犯错，反而懂得企出嚟承担，懂得同人哋道歉，呢一类嘅人先至会嚟得更加可贵。你会系属于边一种嘅人呢？ 近路有些酸痛莫名，望着奔命，始终死忍死拼，关节伤患，疲态懒去数清，痛痒埋藏了旧内性，日后是苦果，习惯差再犯错，似你跟我缠着数年受苦多，有痛赶快处理，两个人去处理，别又沉默去等生机，怕病危再扮忘记，拖到绝症回头才顿觉痛苦翻飞，我的伤欠处理，染及枕边的你，情感快要枯死，餐桌前沉重得再不发一语，爱恨亦无记，常闭目，觉得呼吸不畅，都快天亮，无法放弃思想，再次无眠了太混账，其时想拖延就合实天窗，合唱歌拼命唱，唱到心肺无力挽回，知清楚换身上，有痛赶快处理，两个人去处理，别又沉默去等心机，怕病危才不忘记，拖到绝症回头才顿觉痛苦翻飞，我的伤欠处理，染及枕边的你，情感快要枯死，餐桌前沉重得再不发一语，爱恨亦无记，吃宴若动已经康复吧，无奈我仍然不该习惯吗，对着座像钟楼的热更深化，就是拉着脚望关系变差，同担 处理，有爱方要处理，别又沉默去等生机，说着其实在乎你，拖到绝症才明原是我怕伤激死，我的伤现处理严及枕边的你，成功快要呼死，几多人如我般快。 一首作品嚟自阿啲武康嘅《见字医病》，咁啊，而家系朝早嘅6:29咯，咁啊，转头听听6:30嘅新闻简报。咁啊，翻嚟之后，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有白元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6:30，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昨日宣布辞职，如果获中央批准，打算准备参加新一届行政长官选举。李家超表示感谢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先后委任他出任保安局局长和政务司司长，亦都感谢各政治委任官员团队、立法会议员、政府各委员会和香港市民。他对能够在政府服务超过40年感到光荣。林郑月娥表示已经收到李家超的请辞，已经根据基本法第48条第五款呈交中央人民政府。港区人大代表洪维民在1月初生日宴会事件，食环署展开调查，并向6名顾客发出合共7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涉及违反使用安心出行扫描场所二维码和违反戴口罩的规定。至于涉事的湾仔餐饮处所，食环署发出传票，案件排期今月22日在法庭听取答辩。食环署说不会公布被发定额罚款通知书人士的身份，强调在调查当中是一视同仁。本港新增277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111人离世。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确诊宗数虽然有回落的趋势，但是仍然属于高水平，呼吁市民在假期减少不必要活动，以免疫情反弹。中心又说，就院舍接种工作已经达成首阶段目标，计划在今个月中之前安排医护至少2次到访院舍，为合适院友接种第二或者第三剂疫苗，同埋为确诊之后已经4星期的院友接种首剂疫苗。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总统拜登希望将俄罗斯驱逐出20国集团，已经向印尼表明，如果俄罗斯官员出席会议，美国将会抵制一些 G20 会议。他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布查镇暴行不可接受，破坏国际秩序。耶伦说，拜登明確表示俄羅斯不可以好像以往一樣參與這些金融會議，要求將俄羅斯從 G20 中移除。印尼是 G20 輪值主席國，計劃7月和11月分別主辦一次金融會議和一次領導人峰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炎热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 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老婆老婆，我啱啱出咗粮，带你去食餐好嘅，想食咩先？韩式定系日式啊？ 都要都要，仲要食高级嘢。 老婆老婆，我系出咗粮咋，唔系发咗达啊！ 睇你紧张到，政府喺4月7日啊发放新一轮嘅5000元消费券，旧年收到消费券嘅市民，只要账户仍然有效，咁就乜都唔使做，就可以透过同一个账户自动收到消费券啦。你睇，刷餐劲嘅资金咪有咯。 系、哦。如果用支付宝香港、WeChat Pay 香港，又或者 Tap and Go 的市民，还可以一次过收到5000元的消费券，有效期长达7个月，去到10月31日的。 不过老公啊，冇理由咁傻，同人逼的、哦、不如而家订定位，过咗复活节之后，疫情进一步受控，政府放宽限聚令，先至用消费券食餐好的啦。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Jin Lee 李恒毅。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可以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时间嚟到朝早6:36啊，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咁啊，今日咧就嚟到星期四啦吓，咁啊4月7日嚟嘅，白元浩打俾你，咁啊今日朝头早打电话俾钟哥先，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出边嘅天气系咪都已经咧开始几好咧？太阳伯伯又出咗嚟未啊？ 出咗啦，都唔系几好啊。吓、哦，系都唔错噶啦。 哎呀，咁啊好啦，因为我翻工嘅时候都仲系天啊，真系黑齐啊嗰阵时。 嗱，我就未落街啊。不过咧，我哋屋企感受到好干啊。我想问，而家个相对湿度系咪都咩啊？ 82咯。 诶。咁应该都唔系太干， 系啊，又唔系太干嘅咋？ 诶、哎，同个人有关啊。 系，不过咧吹紧呢个东北风啊，因为 哦，咁有可能咧。 系啊，可能干紧咯，而家。 哦，喂，所以有想问一问你， 好唔好啊？ 你有冇同你个嗱，好老实话俾大家听， 啊、 你有冇同你个仔讲过？你唔好挂住玩啦、啊，你有冇同佢讲过呢句？ 梗系有啦。 点解你要讲呢句咧？ 因为佢真系挂住玩咯、 啊。咁佢挂住玩。其实有什么问题呢？ 因为呢、要他有一个呢、就是、叫规律的生活呢、嗯、你预先已经跟他说了，你今天就几点到几点你就玩啦，这样几点之后呢，我都给你玩完了，玩完之后你怎么都拿本书图画书什么看看啦，这样整一整个人啦，这样咯。 那你很老实说，你有没有跟你的仔说过你不要挂着读书啦？有没有说过这句先、 哦、其实我又有、哦， 点解咧？ 因为咧，我成日觉得你太即系佢成日攞住本书读得太耐嘅时候咧，或者做功课，突然之间、啊，做得太耐咧，因为可能佢惊我话佢，咁咪继续做啦。跟、住我都会主动同佢讲翻，其实都差唔多啦，你睇下啦咁样。好阴功嘅。 嗱，调翻转头啦，你咁大个人，如果人哋同你讲，你阿小白你唔好挂住玩啦、 嗯， 你有咩感觉咧？ 我会同佢讲，而家我好挂住玩咩？我都勤力翻工噶， 咁有冇人同你讲小白，你唔好挂住做嘢啊？有冇讲呢句啊？ 你好似冇乜。 嗱，问题喺呢度啦。你自己作为当事人，如果人哋同你讲话，喂，你唔好挂住玩啦， 你個心裡會好多解釋或者好多嘅原因話，我冇喎、啊，我冇掛住玩㗎喎、啊，點解你會同我講啊？ 嗯， 咁點解你見到自己小朋友喺度玩嘅時候，你同佢講，你又唔理佢感受呢、 嗯、 可能佢會覺得喂阿爸，其實我冇掛住玩喎，我玩咗一陣間㗎啫，我做咗咁耐功課，我而家玩翻呢段時間都唔係好過分啦、 啊。咦，係、啊， 佢會諗㗎喎。 真係，我次次同曾佢講嘅時候咧，佢一定會，我唔知係解釋定掩飾、啊。因为佢一定话我冇啊，我冇挂住玩，我真系冇挂住玩啊！佢真系有咁样讲噶、哦。 嗱，咁点解你又会第二次又会同佢讲翻？喂，阿爸，我冇挂住玩、啊。 喂， 你又会 佢 讲话点解你挂住玩啦、 啊？ 咁样咧？ 点啊？佢有阵时即系玩三个几四个钟，佢都同我讲佢冇挂住玩、啊。 嗱，如果佢玩咗三连续玩三四个钟头。 啊 可能你唔留意呢可能原来佢已经读咗六七个钟头书呢咁如果计落条数佢玩咗做咗六七个钟头嘢玩三个钟头其实又唔系好过分啦、 啊。又情有可原喎、 啊。有情有可原啦、啊。咁点解你又唔会帮佢计一计数又或者系唔玩咪由佢玩囉。佢、 嗯、 玩到够佢唔玩㗎啦。 係喂呢、這个方法呢我真係有諗過㗎，其實、 嗯、 即係始終管教小朋友咧係屋企人嘅共識嚟㗎啦，即係唔可以一個人㗎嘛、 啊。 我真係有諗過咧、嗯，因為小朋友一定中意打機啊、玩遊戲機嗰啲咧，咁、 嗯、 我就有諗過，如果佢中意玩遊戲機嘅，我不如俾佢玩啦，俾佢玩到佢唔想玩，玩到佢驚， 係啊， 係咪？咁咪以後唔會再掂咯。佢一見到遊戲，爸爸唔玩啊！有陰影啊，爸爸。不過嗱，咁樣就真係好多父母嘅福音啊！嗱，對於好多嘅家長嚟講，會係嘅。 即係成日咧，我有一個諗法，即係雖然我冇小朋友，我講完之後，啲人都話我講呢句廢啊，但係我成日都堅持啊。我成日就話你唔好逼小朋友食嘢。我見好多父母咧，即係你可能都經歷過啦，你追住小朋友食嘢，餵佢嗰啖飯咧，追幾條街噶嘛。 係啊。 咁我點解要逼佢哋食嘢，或者要餵佢哋食飯咧？咪由佢哋餓咯，因為小朋友係唔會餓死自己噶嘛。 嗯， 咁佢肚餓，佢咪食嘢咯；佢唔肚餓，咪唔食咯。咁佢唔未試過肚餓，佢又點知道原來食嘢咁珍貴呢？ 嗯， 咁你話即係玩嘅時候，原來佢知道哦，原來佢玩到過龍，哦考試會唔合格。咁佢咪知道原來玩得過龍，佢要付出代價就係考試唔合格，翻、 哦、 學校老師會覺得佢即係佢比唔上其他同學。佢會有其他嘢嘅帶嚟嘅反效果，咁佢先知道原來玩過龍係唔好噶嘛。 現今嘅家長咧，阿鐘哥、 嗯， 可以接受你講話、嗯、餓佢一兩餐，佢唔會餓死嘅。佢肚餓，佢會自己攞嚟食啊、 嗯。 學業方面咧唔得，默書測驗一次都唔可以 miss， 所以冇得試都冇空間試啊！你知唔知啊？ 嗱就係啦，嗱如果你係大人嘅話咧， 嚇、 啊。衰咗，哎呀，哎呀，唔好意思啊，衰咗，你会原谅自己噶， 系啊，咁梗系啦， 系啊，你做咩事话我衰一次都唔得啊？你会咁样噶？点解细路仔又唔得咧？点解对细路仔咁严苛？严即系照计，我哋成日都话，喂，我哋应该对小朋友宽宏一啲， 嗯， 永远都系讲呢句噶嘛。但系调翻转头，我哋对小朋友系严紧过对大人噶。 是啊，因为我哋觉得佢哋冇自制能力㗎嘛，所以要多啲管束佢哋。 嗯， 係啦、啊。 其实大人又有冇自制能力呢？ 都冇乜 㗎。都冇㗎喎，咪就係囉。 你见而家啲大人个个都玩电话玩到咁样，一有啲咩事有冇事都拎住个电话系咁去揿，其实都已经系都可以管教下佢哋啦，但有边个会戒得甩个电话，老实讲。 係囉、啊。咁所以有时候即係讲话咪你唔好挂住玩啊。讲呢句嘅时候咧，可能牵涉背后有好多嘢嘅，唔好净系用自己个标准，有时候都要听下小朋友嘅即系真实嘅情况。可能个小朋友，我读咗六个钟头书，咁、 啊、 我玩翻两三个钟，好都正常啦、啊、咁样。 系啊， 咁人都要有一种轻松嘅情况，或者系放松啊嘅环境先得嘅。 系啊，希望啲小朋友。可以好似鐘哥所講一樣，自己會讀六個鐘頭書，哇！今日一天都光曬， 真係好啦，希望係 好，我哋轉頭再講過。 好，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梁榮忠。每朝六點，你想做乜嘢呢？繼續瞓覺，冚埋張被，已經諗緊安排假期，攤杯咖啡，準備翻工。 拖住伴侣只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百科， 朝早六点四十四分的时间，晨光百科，我跟大家看看啲简单啲嘅嘢啦。睇咩简单嘢啊？睇啲资源啦、啊，咩资源啊？最近成日都话啲能源危机啊，跟住又话啲因为战争啊，石油会贵啊。石油到底点嚟嘅呢？在我们的地球上面蕴藏了很丰富的资源，来宝石、金属、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可以用在工业，天然气可以是给我们提供的能量，宝石可以给我们做首饰。地球上总共有3000多种的矿物，其中有几十种就是珍贵的宝石。还有现代人原来平均每人每一年就要消耗 1.4 公升，对不起，是 1.4 公吨的石油。以现在的消耗速度，地球可以开采的石油和煤炭只能够提供我们将来多60年，所以就想想计下。好了，石油最近的价格都浮动得挺厉害。石油就是几百万年前在海底形成的，一些植物的残渣和动物的尸体沉入去海里面，被沙掩埋在那里，他们经过了复杂的变化，慢慢变成了一种可以燃烧的黑色黏黏地的液体，这些就是石油了。还有其他的，例如煤炭。煤炭是上亿年前茂密森林变出来的，死去的植物也是 被埋在这个地下面，在这个高温高压的作用底下，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变化，就会变成我们今天用的煤炭。所以呢，这些资源呢全部都是得来不易，很多的有机物啦，慢慢变下变下的时候呢，就会变到我们今天可以用的，我们叫做燃料咯。所以当大家在使用我们燃料的时候，足够就可以了。作品嚟自 Jenny 李行毅嘅《刚好》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就天晴，日间炎热以及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啊，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噶。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噶。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海。 早晨，妈咪。 嗱，海，我之前咧都有听你同小白讨论过，原来星座同衣着有关系啦。喂，其实会唔会有其他个人特质咧，都可以同衣着品味联系嘅咧？ 都是信則有就不信則無的。上次譬如跟小白傾呢，我們就講星座和衣著的關係，我們因為時間關係啦，剛剛由三月我們就講了白羊座，究竟他們的性格和他們的衣著有沒有關係，大家都不妨可以觀察一下的，都是一些比較籠統一點或者是趣味性一點，大家當聽一下這樣。另外其實呢因為我自己都幾喜歡睇韓國嘅時裝啦，原來咧韓國人咧佢哋都幾信咧衣著嘅品味啦，或者佢哋嘅穿搭嗰個 style 咧，其實同血型都幾有關係嘅噃。 嚇，血型都有關係？我以為你講笑啫。 原來係咁嘅喎，即係真係嘅喎。韓國都幾多去研究咧，佢哋甚至乎咧會即係講埋啦，邊一個藝人啦，佢係咩血型嘅，大家睇下佢哋嘅衣著，即係有冇啲共通點咁樣。即係你當都係，我覺得都係當一啲趣味性啦。咁我覺得今時今日即係大家揾呢啲娛樂嘅嘢睇下，你都係開心嘅。Barbie 其實你係咩血型啊？ 我是 O 型血啊。 你 O 型血啊，你好慷慨喎、啊、你个人咁样。 是咩？但是不是最多人其实都是 O 型血嘅咩？ O 型咪慷慨咯，因为 O 型其实即嗱嗱，我唔系太熟悉关于我自己就一世人我应该捐过好似两次血啫，因为呢之后呢其实好似我唔够称。 嗯， 嗰陣時一路好瘦啊，咁啊成日想去捐血咧，跟住因為自己有貧血，咁所以咧就跟住我就冇再去捐血啦，咁樣。咁我對血型本身嘅認知就唔算好多嘅，咁但係聽講咧，其實因為 O 型血型嘅人咧係比較多噶嘛，同埋 O 型血都係你適合捐俾唔同血型嘅人噶嘛。 系啊系啊， 所以啲人咪话即系 in general 咧 O 型血嘅人咧都系慷慨嘅， 咁就好啦，可以施比受 更。系啦，啱啊！喂，嗱，既然系咁，不如先讲咗 O 型血啦，即系嘅人有啲乜嘢特点啦，睇下配唔配合你啦，可以。 好啊好啊，又听下先。 嗱 ，O 型嘅人咧，嗱，我哋睇翻啦，你又睇下你身边嘅朋友系咪都系咁啦？通常咧都系性情比较乐观一啲嘅。Barbie， 我觉得以我认识你都算系啊，都乐观啦、啊，活泼同埋外向嘅。咁我谂啲听众朋友，就算未见过你，听你把声都感觉到你应该都系活泼啦、啊、外向型啦、啊、咁样啦、啊，同埋都好有朝气嘅人嚟嘅。 都系嘅，呢个系嘅。 嗯，同埋咧都有啲人会觉得咧 ，O 型血嘅人咧都系一啲天生嘅领导者。嗯，点解咧？因为咧佢哋系善于表达自己嘅谂法啦，同埋咧都有啲亲切嘅态度嘅，所以变咗就容易亲近人，咁所以咧都可能都系一啲天生嘅领导者嚟嘅。 嗯哼，都可能系嘅。 系咁，当然啦，即系都会咧有即系我哋唔好话缺点啦，即系喺嗰个性格上面啲特质咧，就系因为咧对自己比较信心，所以咧就唔中意失败嘅，讨厌失败嘅会系。同埋咧，都系比较咧谨慎咧，为咗防止俾自己出错嘅呢种性格嘅。 都系嘅。 咁啊，睇下中唔中啦，又或者你身边 O 型嘅朋友、O 型血型嘅朋友系咪咁啦？好啦，嗱，带住呢一种血型嘅特质啦，咁啊，睇下喺衣着方面咧，通常佢哋会系点咯噃？系啦，佢哋比较谨慎嘅个性啊，所以喺衣着方面咧，佢哋咧都系拣一啲基本嘅单品为主。例如就可能系一啲譬如好方便嘅连身裙啦，即系立自己于不败之地啊。唔想自己出錯啦，可能係啲譬如簡單嘅 hoodies 啦，一啲嘅單品啦，啲衛衣啦，可能就咁襯條牛仔褲啦，比較係簡單，出錯率係低嘅。係啦，呢啲咧都會係佢哋嘅首選，同埋咧通常 O 型血嘅人咧，佢哋就唔會盲目跟隨個潮流嘅。佢哋就會揀一啲單品咧，就係啱自己咧就 OK 啦，即係唔會太理。而家潮流可能係好興某一隻顏色嘅碎花嘅裙，佢哋就未必係咧係一種冒險啊，或者覺得我都唔係好啱自己，不過都我會好想去試嘅。O 型血嘅人咧就未必係呢一種嘅類型啦。 即係要啲最安全同埋最百搭嘅嘢。 係啦，安全百搭為主。都可能是的，你看很多呢即领袖风范的人呢，其实他们都是喜欢穿一些有咁随便得咁随便的单品的嘛。可能这样更加凸显到他们的领袖本色。 都可能。 或者你看 某大品牌呢，他们那些人出来呢讲 talk 啊，去发布新闻发布会呢，他们都不会穿得很花巧的嘛。最基本的单品呢 ,T 恤牛仔裤这样出来就做个发布会的嘛。可能这个都是有一个领袖的特质都不出奇的。 我都觉得是有少少似我自己的衣着选择啊，暂时听落都。 是不是啊？好啦，咁跟住好啦，就讲下呢 A 型血嘅人咯噃。A 型血啦，如果大家可能呢上去 Google 下睇下问吻合啦，咁 A 型血嘅人呢就佢哋嘅性格系比较保守同埋内向嘅。保守内向啦，就唔会太过强烈或者勇于表达自己嘅情绪，可能有啲嘢都会比较收收埋埋咁样嘅。另外呢 ,A 型血嘅人呢佢哋就比较细心同埋贴心。系啦，好，佢哋可能系默默地咁样咧，即系为即系他人着想啊，咁样啦。同埋啦，佢哋性格上咧都会系比较有创意啦，同埋都系一个咧比较完美主义者嚟嘅。 我自己身边有冇 A 型血嘅人咧，我都要研究一下。 我都要研究一下，我都好少问人你系咩型血的。 是啊，可能即今日开始就了解啊，除了星座之外咧，可能从血型方面咧都了解，因为咧知道是血型都好嘅。我都识有朋友咧题外话啦，佢哋就因应血型咧就制定自己嘅餐单去减肥，都 work 喎，真系 work 喎。咁我觉得有阵时你多方面尝试又唔损害自己嘅身体嘅嘢啦，咁都不妨即系试下咯，系啦，听下听下嘅意见啦。咁穿搭方面啦，如果 A 型血头先讲啦，佢哋都比较心思细密啲啦，同埋又追求完美嘅，所以咧佢哋拣衫嗰个标准咧都比较高嘅。 系， 同埋咧佢哋会中意咧呈现一种好简洁干净嘅感觉。佢哋咧都会跟潮流。但是就不会刻意呢即是去着一些太过华丽或者很强势的服饰。因为刚才都讲啦，他们都是比较内敛收埋啲不会很勇于表达自己。所以他们会跟随潮流得来呢，他们会低调咁样呢着一些时尚的感觉出来，就是就低调的。因为有些人不会咁样，可能他会知道今季好兴啲乜嘢，他怕死人不知道就一定要将嗰样嘢摆起身㗎嘛。但是呢A 型血嘅人呢就会是低调，可能他身上面会有这些元素告诉你知，我都是跟潮流的，不过他就不会说是很大胆地呈现给你看。这个呢就是 A 型血 的人的特色啦，譬如呢孔刘、宋仲基都是 A 型血的人来的。好啦，跟住呢就讲下 B 型啦，我自己就 B 型血嘅。咁就睇下呢即係同我自己吻唔吻合啦，我觉得都几嘅。B 型血嘅人呢都系比较充满激情，我又唔至于好充满激情，因为随住年岁嘅关系呢都冇以前咁激情。细个啲可能激情啲嘅。同埋比较有想象力嘅。咁另外 B 型血嘅人呢佢哋都比较独立自主。咁呢样我自己都系嘅。 系， 即系我唔好理人嘅，我系中意独立啲，我又唔好理，即系我着衫方面，我又唔好顾人哋嘅感受，我觉得我自己得咪得咯，嗰啲咁样。 咁就最开心啦，咁样活得系最开心嘅，其实 系啊，同埋咧，佢哋想好多嘅事情咧，都唔想俾个框架框住自己嘅，要跳出个框架嘅。咁所以佢哋都系崇尚一啲即系比较自然率性啲啦，唔安于喺个舒适区嘅 B 型血就系、 是， 因为呢种性格，佢哋喺衣着嘅风格上面咧，系冇一种固定嘅风格嘅。 真系好啦，着 一下嘢咧就完全切合我啦。即系我好中意今日我系运动风，我仲系瞓醒嗰一下，因为而家唔使谂咧，听日翻工着咩衫啊嘛。我系好当下嘅，总之我起身，我今日好想系运动风，我就会衬运动风咯。譬如我今日好想系文青风咧，我就会走个文青风咯。咁我就冇话我自己框死自己，我从来都冇嘅喺呢一样嘢。 随意嘅快乐啊，呢个系 随意嘅快乐，唔理人感受。A B 型啦，咁好多人都知道，其实 A B 血型嘅人咧，佢哋有阵时都会几极端嘅。A B 型血系比较罕有噶嘛，咁佢哋都可能因为咁样啦，佢哋都带住少少咧，即系比较极端啲嘅性格啦。咁睇起嚟咧，虽然就系、是、即系可能都冇乜嘢，但系佢哋都比较敏感嘅。佢哋工作能力好强，但系咧佢哋又有少少会收收埋埋自己，甚至乎有啲孤僻啊、怕丑啊，或者甚至乎优柔寡断呢啲嘅性格。俾人哋嘅感觉咧就系唔系好预测到嘅神秘感。 系， 这个就是 A B 型血啦。所以如果你身边咧有啲人咧觉得佢咦啲性情好似好变幻莫测啊，有阵时咁，有阵时又咁咧，你可以嗱加埋睇埋佢嘅衣着咧，你就可以判断下佢究竟系咪 A B 型啦。嗱 A B 型嘅人咧，因为佢都几重视其他人嘅意见，佢几在意人哋点样睇佢嘅，所以咧喺风格上面咧，佢哋就算都即系可以尝试唔同嘅穿搭都好啦，佢哋都会跟翻个场合，因为佢哋好惊。我系咪唔 fit in 嗰个场合咧？嗱，头先讲咧，我哋呢啲 B 型嘅人就唔好理嘅。我自己觉得唔系太 fit in 咧，我都觉得我觉得 fit in 就得啦，你唔好理我啦，即系我系咁样嘅。 系 即系因为以前翻工好多人都觉得要着得比较老正噶嘛，佢哋会系谨慎啲嘅喺穿搭上面，但系咧又好想去呈现自己嘅风格嘅。嗱咁啊，留意一下咧 A B 型嘅人咧，睇下佢哋嘅穿搭咧，究竟系唔系咁样啦。 咁啊，听咗阿海今朝讲嘅呢啲分析之后咧，真系可以不妨咧着手估下自己身边啲朋友系咩血型啊，分分钟你会有意想不到嘅惊喜噶。 系啊，或者我觉得咧，真系了解咗自己嘅血型咧，其实都系紧要，唔系话因应自己血型去着啲乜嘢衫。我觉得了解咗自己血型，无论系喺你健康啊，可能你相信血型同饮食啊方面咧，我觉得自己都可以即系有多少少嘅掌握咯。 同埋咧，好似我呢啲咁嘅懒人咧，有时谂唔到着咩嘅时候咧，就可以因应阿海港嘅血型咧，即系如果谂住买新衫嘅时候决定唔到 A 定 B， 就跟住呢个规格去，分分钟都系好事嚟噶。

像我般快，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神光交通天文台。 等我都即刻听神光交通天文台先。早晨啊，各位听众啊，咁啊，朝早7:08嘅时间，有香港电台第二台神光第一线，咁啊，白元浩、小白继续喺直播室啦。另外咧就系 Didi 都喺度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系交通情况如何咧？ 嗯，咁今朝早咧有宗交通意外喎，喺飞鹅山道上山方向噶，近飞鹅山庄啦，嗰度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啊，受交通意外影响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飞鹅山道上山方向，近住飞鹅山庄啦，有交通意外，咁唯一行车线封闭啦，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咧，受较早前交通意外咧，即系琴日噶啦嘅影响，青衣乡事会路啦，去翻。青衣交汇处方向啦，跟住去翻青衣交汇处方向啊，咁样嗰个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我再讲一次啦，就系青衣乡事会路去翻青衣交汇处方向啦，个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啊已经封路重开，咁暂时咁多条隧道同埋路面交通都系正常嘅。 嗯，咁啊几好啦吓，咁啊有冇啲咩交通方面嘅提醒咧？ 啊，我想问一下你啊，小白， 系 嗱，我而家手咧就揸住个手机啦，就见到咧呢个水浸嘅情况咧就有如河流啊。 哦，即系香港有阵时都会即系爆一爆水管啊。 系啊，地底嘅爆水管啦、啊，喺呢个屯門安定啊，都大約係兩禮拜前啦。嗱、 嗯， 咁你有冇遇過咧？揸車嗰時咧，遇到水浸咧，你會點樣咧？ 哇！遇到水浸咧，有陣時都幾彷徨啊。如果條路仲係要翻屋企嘅話咧，我有一次都膽粗粗就夾硬駛過去咯。 夾硬駛過去。 係啊，我都有啲後悔啊，因為咧嗰、那個車、那個嗰、那個好厚嗰個地氈咧都浸到濕曬、 哇！佢哋咧，即係睇翻啲資料，就係話，如果遇到道路水浸咧，你要睇下佢個水深程度啦，睇下水會唔會太深啦、你先決定咧向唔向前行駛啦。咁但係咁，我係咪行嗰陣時咧，個引擎嘅轉速係唔可以慢，同埋係防止車輛死火嘅咧？ 一死火嘅話咧，咁就拋流㗎啦。 係 嚇，咁啊就停喺個水入邊咯。 係啊，我就最 停喺水中間。 冇錯，咁但係咧，我哋行人啦，我最驚咧見到啲水氹，依、這個就唔係水氹啦，依、這個直情係河流添啦。佢溅起嗰啲水花。我都試過啦，俾佢整到我件衫咧污糟邋遢。 係 係啊，咁所以都幾危險。 係，不過有陣時候，如果你話駕駛嘅時候見到即係成條路都係充滿咗水嘅時候咧，其實都危險，因為唔能夠好清楚睇到路面上面嘅情況，即係馬路上面有冇障礙物啊，有冇釘啊，各樣嘢都睇唔到嘅。其實你咁樣駕駛過，其實都係好危險嘅。 係啦，嗱，我就唔識揸車啦，但係咧佢睇翻啲資料咧，又係佢話建議廣大嘅市民咧，其實咧係咪盡量都唔好涉水啦？但係你涉水嘅時候咧，要掛低檔，咩叫掛低？ 即系低波咯， 我挂低波，同埋要慢速通过，千祈唔可以收油 嘅。系啊，因为都系一惊佢啲水喺呢、這个，譬如死后入翻入去嘅话咧，咁又系抛流噶啦。 嗯，咁同埋咧，去到就话啦，车辆嘅涉水能力咧系取决于四样嘢嘅，咁你啊应该知啊。嗱，第一就系半个车轮嘅高度啦，系咪啊？ 有即系半个车辘嘅高度啦。 系啦，第二排气管嘅出口高度， 即系嗰啲死后排管嗰啲咯。 第三就车厢低点高度， 吓、啊，即系你架车高啲安全咯。 第四。最后啦，发动机进气口高度， 发动机进气口啊，呢、這个同死气喉唔知道有冇咩特别嘅关系啦？呢、這个 可能都系差唔多啦。 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叫大家留意翻咯。咁所以咧，其实你知啦，因为迟啲咧夏天仲大件事，有黑雨有红雨啦。 哎呀，系 系啊，你唔好话讲爆水管先啦。咁所以其实咧，你都要清楚自己头先我讲嗰四点啦，你嘅车嘅能力可唔可以？經過呢啲咁嘅地方， 係咯，我自己屋企真係我屋企嗰度啊嚇，都試過有一次咧係突如其來嘅黑雨啊，咁啊浸得都相當之犀利，咁啊甚至乎咧。連嗰啲河流咧都浸到滿咗，咁啊沖埋上行人路，咁啊導致啲車咧係喺嗰啲河水嗰度漂添。有一次係啊，有一次係 係 啦，有一次好嚴重嘅。咁我住我身處嘅地方，咁嗰陣時我就唔喺屋企，我翻工啦，我做緊晨光嗰陣時。咁所以咧，嗰次咧，我一翻到去嘅時候，哇！做咩啊？ 哇！真係真係得人驚啲講嘅啫，哇！打完仗咁樣嘅喎，有啲車直頭反轉咗添啊！嗰時我見到， 所以你話但係大自然嘅力量咧幾犀利， 係啊，洪水係幾咁犀利啊！ 係啊，甚至有時你啲一啲路你可以轉彎，你遠遠見到有水頭水浸，你會走到就轉到彎。有啲得一條行車線你走唔到啊，焗住行 嘅。係啊，得一條行車線，有陣時啲車咧會見到佢哋向上 U turn 嘅， 嗯， 咁但係亦都唔係想象之中咁容易。 係啊，你知香港嘅地路道路幾窄？ 係啊，最驚有啲位佢之所以積水係因為佢有啲位凹咗去，咁你可能有啲譬如呈一個小嘅 U 字型或者 V 字型嘅時候咧，咁司機未能夠判斷嗰個水，因為你通常浸得嘅啲水都係黃泥水啦， 係啊係啊， 都係影響咗你判斷嗰個到底佢水深到底有幾多嘅。咁你一般司機亦都唔會走落去攞把尺度一度，係咪半個車胎先咁樣，即係未必會咁樣嘅。咁所以即係見到呢啲嘅情況咧，我自己都覺得係掉頭啦。 掉頭，其實啲最好嘅方法係咩啊？ 嚇， 即係。听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咯，咁啊梗系啦。 嗱，我哋会话俾你听，边度水浸，你冇理由得一条路噶，你可以转第啲地方行噶嘛。 系 预先听咗我哋嘅交通消息，乜嘢都避过晒啦，几好咧。 好啊，逢凶化吉啊。 系咁啊，提一提大家啦，因为就嚟夏天啦，你知啦，就会打风啦，又红雨黑雨咁样啊嘛，所以记住听实我哋香港电台同埋黐实晨光啦。 系啦，要啊，咁啊，交通组帮你逢凶化吉都几好。喂，呢个可以嚟紧下季 slogan 啊，你哋 系啊，好啊，大家谂谂啊。 多谢 Didi， 好天气方面问一问啦。O 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点啊？出边嘅天气系咪都非常好咧？ 系非常好啊！咁啊，未至于极端天气啦。咁头先你同 Didi 咧都讲咗话，夏天有机会极端天气啊。咁我记得有个阿影帝啊，张家辉拍嘅广告啊，即系 API 嚟嘅，都有讲话，哇！极端天气真系要留意， 系 唔好意思话，即系拍戏先会发生。 冇错、 啊，我同你张家辉唔系。我張家輝同你啊，都要緊貼呢啲資訊啦、啊。咁頭先都話啊，即係了解呢個交通消息知道更加多。咁今日天氣好好嘅，放心。咁陽光亦都有啦，藍天白雲亦都出咗嚟，能見度亦都係相當高嘅。咁好典型咧，進入初夏嘅狀態啦，我係咁形容嘅。咁因為點解話進入初夏咧？咁其實仲有。啲花季嘅尾巴啦，你会见到咧，好多唔同嘅媒体都会报道，就系话啊，边度边度咧有啲花睇、哦，咁啊依家就系、是、最红就系呢个辣椒娟啦，咁啊周围都会成有好类似少少樱花 feel 嘅花啦，咁我唔记得咗个学名啦，呢、這、一个就红卜卜嘅，可能喺某啲叫做屋村嗰度又会出现啦，咁过往嗰一两个月就系呢个黄花风铃木啦，咁样，咁其实即系你都知啦，花期咧好短暂嘅，小白好熟悉日本啊，你都会知道，喂，就算上樱啊，由呢、這个叫做初见啊，到阿 梅 开啊，其实都系讲紧过嚟两个礼拜、 啊， 你找不住咧就留不住噶啦。 冇错啦，嗱，我哋时间差唔多，我哋倾住咁多先啦。咁大家就留意住呢个天气，唔该晒阿 O 先。咁啊，睇睇出边嘅天气概况啦。天晴，日间炎热以及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8度嘅。咁啊，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噶。而家有我哋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资深经理人 Jerry， 早晨 Jerry， 早晨啊 ，Bobby。 嗱 ，Jerry 啊，而家咧好似见到啲疫情数字咧，卒之都开始回落啦，大家就安心啲啦。不过咧，其实谂翻之前嗰一两个月咧，都真系好似成日见到有艺人啊，或者系真系啲公众人物咧，出 post 去讲自己可能确诊啊，或者身边遇到啲确诊嘅状况噶。 系，咁我都借呢个机会啦，即系大家都近排都见到好多。數字上上落落咁樣啦，咁好似有啲好轉嘅跡象啦，咁啊，就喺呢度借個機會都祝福大家啦，平安健康啦。咁藝人方面都其實好多人都離唔開㗎啦，咁大家過去呢幾個月，好似好少見到佢哋露面喎，係咪冇工作啊，冇嘢做啊，又見到啲人話咩手停口停啊咁樣。咁其實兩個 angle 嘅，第一個 angle 咧就當然工作，或者我哋一陣如果有時間可以講下工作方面喺疫情即係我哋點樣度過啊。咁但係咧，其實好多藝人咧，佢哋真係對於呢件事咧，佢哋覺得喂，與其係咁，真係邊度都唔好去啦。因為一來咧，始終你 藝人，因為你牽涉好多咁，因為佢哋要靠好多佢哋本身嗰個叫做 talent 啊，譬如佢哋唱歌嘅，或者佢哋演戲嘅，咁有好多係即係外表都好緊要噶嘛。咁其實大家都會擔心健康啊，擔心會影響咗把聲啊，因為始終呢一個疫情，大家都唔知道對自己身體有啲咩影響噶嘛。 嗯， 咁所以大家都会真係会好小心去真係確保自己身体有健康啊，即係希望嗰个疫情快啲度过嘅时候 ,by the time 可以出返嚟工作嘅时候係最佳状态囉。咁其实呢一个系其中一个 angle 啦，咁亦都当然有唔少嘅大家都有小朋友啊，可能屋企有小朋友啊，或者有长者啊，咁所以其实佢哋相对我认识嘅好多呢，佢哋都真係我諗除咗真係要出去買超級市場之外呢，真係人都唔見街都唔去嘅。咁好啦，你話至於有啲藝人會叫做話確診之後，佢哋會喺自己比較媒體度會即係好似我哋外界睇到好似宣布佢我確診啊咁樣。咁其實我哋可以諗返深少少嘅，因為可能呢你未必知道啦呢樣嘢。就係話咧，其實你留意到嘅，你未必會係嗰位藝人或者嗰位歌手嘅 fans。 嗯。 咁但係其實咧，佢哋嘅 fans 咧就好關心佢哋嘅。 係。 會不時會問：哎呀，好耐冇見你啊！幾時會聽到你睇到你表演啊？聽到你唱歌啊？或者你幾時開個 live 啊？同我哋傾下偈啊！咁但係其實啲藝人都係人嚟噶嘛。 嗯。 咁當佢哋收到呢啲嘅訊息嘅時候，收到呢啲祝福嘅時候，佢哋都有佢哋嘅情感，佢哋嘅情緒嘅。 嗯。 唉，確診咗，不如我話俾我啲 fans 聽啦。 係。 啊，等大家知道其實我點解呢段時間唔出現呢？好事嚟嘅，因為其實係唔好話去助長你嘅人氣啊，佢要話俾人聽，即係因為而家大家特別係近呢兩年幾嘅時間，大家出鏡機會少咗嘛，係嘛？咁變咗應該係要借住翻呢啲嘢去抒發下自己嘅情感咧。咁如果當你發出嘅訊息都係正面嘅，咁等啲 fans 可以知道你嘅近況嘅，咁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十之七八我都會咁樣睇咯，佢哋個目的都係去話翻俾大家聽，因為實質上係因為啲 fans 真係好關心佢哋嘅咁樣咯。 同埋其實都好貼地嘅，即係好似學阿 Jerry 話齋，人哋問起你嘅近況嘅時候，咁我就不如我唔做個答啦，我一次過話俾大家聽，咁就喺我嗰個公眾嘅社交平台或者個媒體嗰度就同大家講一聲啦。咁但係經理人嘅角度呢，又會唔會話點樣去鋪排啊，或者用一個咩嘅方式去公佈好啲呢？因為我自己作為一個受眾呢，我成日都睇到呢，就係學你話齋，唔係我嘅偶像嚟嘅。但係呢，有啲人呢就會選擇可能每一日去更新自己狀況啊，有啲呢就係可能康复咗之后咧，先至话翻俾你听。其实我之前都经历过噶，咁有冇分别咧？喺呢啲唔同嘅方法当中， 哇！這个Barbie 你问得好敏感嘅议题嚟嘅。咁点解敏感呢？其实自从有咗社交媒体之后咧，即系大家嘅一举一动咧，你都可以透过呢啲平台去话俾大家听，即系将自己嘅生活坦荡荡咁摊开俾人睇。咁你问我有冇铺排呢？其实我一般我会用我自己嘅嗰个叫做我嗰把尺去衡量究竟你想发出嘅信息系会唔会对你自己，我唔会讲系对你嘅形象受损咁概括啊。点解我会咁样讲呢？其实点解要细致啲呢？首先睇下你系想讲乜嘢，你发生咗咩事。如果你就講確診嚟講，咁如果你話我係一個屋企有人確診，所以我受到我都確診啊，咁即係呢啲係好好多個原因之中嘅其中一個原因囉。咁但係有時我要確保你，我想唔想你講嗰樣嘢呢，就例如你有冇違規啦，譬如話你唔應該做一啲唔鼓勵你做嘅行為而導致你確診，咁變咗，因為大家公眾去關心你嘅時候咧，咁學你話齋，你唔係淨係 fans 嚟噶嘛，咁你可能有時你都會見到啦，哇！佢哋之前有試過啦，譬如有四五十人一齊出去有啲gathering 啊，影曬相咁樣。其實如果喺嗰個情況之後唔夠十日八日，你話俾人聽你確診嘅。咁大家好自然會對號入座啊， 係 哦，你梗係去咗嗰個 party 啦！哇，咁多人影曬相，報紙都登曬落你確診，咁變咗你嗰、那個。就算你唔係要求，你唔係想人哋去叫做問候你都好啦，人哋真係會覺得即係你真係唔抵可憐啦、啊，你即 係 會咁樣咯。咁變咗其實當然啦，我哋唔係律師，我哋唔係話要叫上法庭， 嗯 啊係嘛？但係我哋英文有句嘢叫咩啊 ？Court of public opinion 啊，即係我哋喺嗰個公眾嘅一個 judgement 入邊咧，虽然你唔系犯法啊，某程度上都可能系违咗规啦。咁但系其实你最想嘅系等公众知道你嘅近况啊嘛。咁但系你又俾人哋知道你嘅近况，其实你做嗰啲违唔系十分啱规矩嘅事情。 唔系净系近况咩啦？ 系啦，咁变咗喺呢啲位咧，我就会 advise 佢哋，你哋要唔可以讲呢啲嘢咯。咁当然啦，前期首先我会同你讲，叫你点解你。即係當然啦，我有合作嘅藝人就唔會做呢啲咁樣嘅嘢嘅，因為其實只係好少數係會有啲違規嘅行為啫、因為大家都其實好緊張，因為已經兩年幾啦，已經唔係新鮮事嚟㗎啦，咁所以就變咗你問我喺經理人嘅角度咧，喺我嘅角度咧，應該咁樣講，我係要知道究竟我真係關心啫，第一個關心你究竟，譬如你真係用疫情嚟形容嘅，你點樣確診㗎？咁樣咯，因為你講得一樣嘢出去咧，唔係淨係你想講乜咁簡單，係我會預視埋人哋會問你啲咩咯。系啦，咁反而呢一樣係比較重點啲啦。但係其他嘅我梗係當然抗拒啦，同埋其實最好就梗係確保自己冇事冇幹先至你話講翻出嚟啦。因為點解？因為當你自己喺唔舒服嘅時候，咁你都未必你個情緒可能會唔係幾好啊。咁你都未必有心機去回應啲 fans 啊或者公眾嘅提問咯。 其實都 係 嘅。 係啦，咁所以鋪排就係咁樣啦。 咁都人之常情嘅，讲真，你唔好话就係公众人物或者艺人啦，每个人啊出一个 post， 影一张相摆上社交平台，都一定会有佢个铺排同埋佢希望得到个成效㗎啦。 係㗎，就算我都係话啦，就算你係一个素人，就算唔好话 KOL 添啦，就算我哋自己素人啊，我哋点都有我哋有我哋自己班受众㗎嘛。你摆得出去嘅，你预咗人哋问候你㗎，真係预咗人哋问候你啊关心你啊关注你啊，咁但係问候之中，其实人哋真係有心又好无意又好，都会吓点解会咁㗎，咁你冇理由嗰个对话就咁停咗㗎啦嘛。 停咗都可能会有手尾跟㗎。 係啊，所以你哋讲到嗰啲成日话经理人点样去铺排，其实唔好话冇咁华丽嘅件事，唔係样样嘢都咁华丽嘅。嗰、那个所谓铺排其实只係话我哋与生俱来就有一个习惯性，就係话第一件事你话帮我听你要做呢样嘢嘅时候，我即刻会諗跟住会点呢，唔係諗一步諗两步囉，係諗三五七步，我哋諗埋个结局㗎啦。 Jerry 頭先亦都提到話講下疫情嘅概況，咁其實疫情概況又係點咧？ 亦一去到呢啲即係呢啲叫做即係災難性啦，即係絕對係災難性嘅情況咧。其實我諗任何各行各業咧都有佢哋各行各業嘅艱辛同埋佢哋嘅辛苦噶啦。咁即係我你話喺我哋做經理人嚟講，咁當然大家都可想而知啦。所有嘅公開嘅活動啊，出席表演啊，就十之八九都 cancel 曬啦。即係除咗你話做啲網上嘅，譬如話唱歌會之類，即係網上嘅嘢咯。咁但係網上即係到目前為止，網上嗰個叫做實際金錢嘅價值就始終冇線下咁大嘅。咁當然係辛苦啦，咁亦都而且譬如你影視作品咁，演唱會又開唔到啦，電影又開唔到啦，唯獨係電視台會拍劇啦，咁變咗所以你話其實整體叫做工作嘅狀況係會艱辛啲嘅，係好艱辛㗎啦。咁但係呢個唔係淨係喺演藝界囉，咁其實各行各業都有佢哋嘅苦處，咁就即係變咗希望大家可以即係共同度過啦，同步過冬啦。咁但係你問我喺呢段時間最大嘅體會反而係乜嘢呢，就我覺得最大嘅體會就係我諗其實你同我傾咗咁多個月計呢，你會成日都覺得我唉有啲咩嘢呢你就唔好，我哋細個成日講啊臨急抱佛腳啊。 啊，咩意思呢？就唔係考試嗰啲，哎，聽日考試你而家先嚟溫書，就唔單止係有少少類似咁嘅 concept 㗎。 嗯， 因為譬如呢，啊，喺疫情當中，當然大家都將嗰，那個視線都擺咗喺線上嘅嘢啦，因為你做唔到線下嘅嘢嘛，係咪？咁，你譬如你話想喺線上去聚集一啲開 live 啊，或者拍一啲不論係短視頻又好，或者係喺嗰啲視頻平台度拍啲微電影啊，或者做下開啲節目啊。如果我成日都提啲人，我話其實嗰樣嘢喺個市場都興咗咁耐嘅時候，你好多人成日都口口聲聲話，哎呀，我又想試下，我又想做啊。咁我第一個反應就係，咁你唔好，你想試啦，你試啦，你做啦。咁你話喂，咁啊 ，Jerry 而家都過咗兩年幾啦，而家如果我而家先醒覺，而家先聽你講，會唔會遲啊？嗱，如果你而家聽咗我講，你而家即刻去做咧，都未遲。啊，如果你而家聽咗我講咧，又諗多一個月咧，咁其實就唔係遲咯，不過你就唔會再聽到我同你講嘢咯。 所以都係嗰樣嘢啦，做人做事都係坐言起行，諗到就試咗去 做 咯，唔好再拖啦，唔好再耗費青春同光陰啦。都係嗰句好老土嘅説話嚇，機會係留俾有準備嘅人嘅，何不趁住呢啲時間咧？真係可能就算你手停口停都好，就攞啲時間去增值自己咯。咁到時到有機會嘅時候咧，你就幾手準備，樣樣都可以啱你啦。 完全正確到不得了咯，呢個真係完全正確咯。 好啦，咁啊，今朝同阿 Jerry 傾住咁多先啦，唔該曬 Jerry。 好，唔該曬 ，Thank you。 今日系四月七日，星期四，农历三月初七，适宜订盟、纳采、嫁娶、交易、立劝、动土、除服、借土、破土、赴任、出行、开市、纳财、栽种、进人口、会亲友。 今日好翻啲， 每日都会好过琴日嘅。今日地入殓、安葬、入宅、安藏， 通知其他人先， 唔使太刻意嘅。今日都系世界健康日， 我会多啲关注自己同埋身边每一个人嘅健康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约630万名合资格市民今日会取得新一期首阶段的消费券，而支付宝香港 Tap and Go 拍住相或者 WeChat Pay Hong Kong 账户收取消费券的市民，今日会在账户获发5000元的消费券。透過八達通卡領取的市民受限於儲值限額，會分期收到款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早前說，在四月初發放首階段消費券，是希望能夠為疫情之下的市民提供支援。而今次消費券的使用期較長，直至今年10月31日，為市民提供較大彈性，無需急於外出消費，亦都希望有助延长呢笔总额达到300亿元公帑为市场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增加商户生意。外长王毅同以色列后任总理外长拉皮德通电话，拉皮德话建交以嚟始终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从未改变，成为对华关系重要基础。以方期待和中方保持密切高层往来，深化各领域合作。王毅说，相信以方将会继续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努力。另外，双方就巴勒斯坦问题交换意见。王毅说，以巴和谈长期停滞不前，不符合各方利益。巴勒斯坦同样拥有独立建国的正当权利。中方支持以巴双方以两国方案为基础，尽快恢复和谈，

根據2020年數據，中埃雙邊貿易總額就超過145億美元，創歷史新高。 外交二十問，由香港電台、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聯合製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喂，今日讲下消费券先啦、 啊、 有冇 check 过自己部手机有未啊？ 未喎、 啊，我 check 咗啦，有啊， 咁快？ 系啊， 应该有噶啦，应该 系咪啊？ 今日啊嘛， 系啊，有啊，即系正所谓攞到攞唔到，一定攞得到嘅，系啊。咁啊，有好多报章都讲啦，话消费券点用好咧？咁啊 ，gadget 啊，无痛入手、啊，咁啊，打开报纸就睇到啦。咁啊，有个靓女喺度啦，跟住咧下边咧就有好多唔同嘅产品，咁啊。通常呢啲都係中哥揀先啦。嗱，如果有個嗱，除咗個靚女冇得揀之外， 我啱想話點解唔揀得嘅？ 我就話以為你想講下個靚女先。 靚女咧係無價嘅，唔可以用價錢去衡量嘅。咁所以咧，其他 gadget 產品，即係嗰啲智能產品咧，就可以去用價錢去衡量。邊一樣啱水啱心水？ 你冇辦法睇到啲產品嘅， 係點？ 即係如果呢啲宣傳佢揾個美女嚟做招來嘅話咧，首先佢應該著翻多啲衫先啦，即係唔可以搶咗嗰、那個。產品嘅風頭啊， 唔係好少， 少 啲咯。 OK， 少啲咯。 係啊，咁你即係我睇住份報紙，我冇辦法將視線轉移喺啲產品上面啊。 咁、哦、我而家有道理轉移啦，好嘛？ 就是、你揞住啊。咁你睇下面啦。 其實佢全部都係喂，冇啊， 搣咗啦， 搣咗個搣咗個邊有咩用啊？ 真係快快脆啊！佢仲轉唔到，佢仲喺度諗啊，係唔知搣走咗啲咩咧咁樣。 首先，如果撇除我自己已經有目標買嗰個電子產品咧，咁呢度就冇啦嚇。咁如果我骤眼睇落去咧，其实我暂时嚟讲，喂，佢好多都系重复，争在唔同嘅品牌， 即系同你本身拥有嘅一啲电子产品重复咗，意思系咪？ 其实全部都有嘅， 哦，你全部都有， 只不过系我而家想换嗰个，都系想即系提升自己屋企嗰个质素咁样嘅啫。 咁其实换咩质素？咁其实换 电视啊嘛， 哦，电视就系想换一个电视。我以为你想换呢啲智能嗰啲健康手表添。 智能健康手錶我就應該都唔會用㗎啦。 點解呢？因為 佢唔係好健康， 但我又好有智能咁。 咁如果即係你用嗰啲，好似成日都要 check 住自己，我健唔健康先，望一望。诶，我今日行咗10,000步未啊？望一望。啊，我今日个血压点啊？望一望。你会好紧张啊？紧张到本身你血压唔高咧，你都会令到血压高。咁啊，何苦咧？咁如果咁多样嘢，咁争在就系究竟 嗱 ，headphone 你又有啦，手机你又有啦。 系啊，譬如嗰啲咁大牛龟嗰啲，我哋而家开工用嗰啲耳筒，但系出街嗰啲咧，我觉得好累赘噶嘛。如果真系俾我拣咧，我会拣游戏机。 系游戏机。游戏机真系正噶，个价钱几贴近市价噶，其实 你食炒嗰个啊，隔 篱嗰个啊，系、okay, okay. 啊，同埋咧，依家游戏机咧，佢今年有两三个焦点游戏嘛，即系之前讲郭富城揸车嗰个游戏啦，同埋、啊、有一个咧，买咗一只 game 翻去咧，够打一两个月噶啦，有一个超难嘅游戏，其实早前出咗啦、就系、是、Elden Ring 啦，即系我估中哥都知道啦、啊，即系呢个就系以难度见称噶，佢入边咧，即系你当系三国无双咁。咁样斩斩斩劈劈劈啦，但系咧佢连啲流罗都好劲啊，根本即有啲 肯定过唔到关， 即系唔系一下就瓜噶啦，咁样系、啊、要打打都好多。 总之就有啲嗱，你通常大家都打过机啦，咁嗰啲叫做过关嗰啲 game 咧，一开始嗰几只一定系结结兽嚟啊，即系叫做 求其打几下啦， 系咁易啊。佢系咁易嗰啲好难 嘅喎，俾 Kitty 想睇下佢会换咩先啦，即系呢一个呢一、這个版面。 走咗， 咩啊？搣咗个边啫咩？ 咦系？唔 怪 之你，唔怪之你睇唔到嗰啲电子产品啦、啊。 我白啲咁样讲，我系咁要做少声效出嚟啫，我唔系真系要搣走人哋。我都 系 好似盗者嚟啊？点啊？ 哇 ，Kitty 姐 嗰版仲劲， 哦，咦系？ 姊妹已经好难做 了。所以唔怪之咧，饮茶嘅时候一份报纸系两份睇啦。 唔好笑呀， 佢多啲，佢多啲，你自己睇。 唔好，你专心做节目，一下先。系啊，报新闻嗰时俾你睇。好睇翻先，呢啲电子产品嗱，入耳式嘅， 你都唔系好拣到。系啊 ，Kitty 姐啊， 睇下先。喂，因为 你全部都有噶啦。 电子产品咧，我又唔系特别好嘅，即系 唔使追款啊。 唔系，我真系要用到坏先啦，因为我觉得好烦啊，即系一转嘅时候好烦啊，嗰个过程。譬如你话诶电话啊、电脑嗰啲咧，即系好多嘢要装嚟装去，将啲旧嘢又带到过去。 Kitty 换呢啲电子产品咧，建基喺两个标准上边，一咧就 系 用到坏啦，二咧就系俾人笑啊嘛。即系你之前换个电话俾阿高笑你咩换 到？所以而家我同若佢个电话系一样诶寿命嘅。 你错啦， 系 我 去换咗啦。 我谂住换电话， 我今次唔会受你影响嘅。 我原先已经换咗噶啦，本身部电话 系咩？ 系啊，但系我发现有两嚿水赚，我赚咗嘛。 我知啦，我知啦。 讲俾你听啦， 系。 讲我俾你听啦， 咁就你就要忍受人哋笑翻你噶咯。 我唔使啊，我依家有5000蚊可以咩啦， 啊 又快活啦。 诶，咁啊， 讲紧换手机啊。 Kitty， 咁你会拣边样啊？咁多样。 我如果一定要拣，我拣嗰啲健康管理咯。 好， 健康管理嗰啲表， 健康你都 都系嗰只， 会注重咯，系啊。 我开多一个栏目俾大家，其实咧关于健康嘅智能产品咧，坊间咧其实依家在家抗疫咧多咗好多。咁啊，早前咧我就识咗个朋友啦，那个朋友都话啊，其实咧嗰啲健康产品佢买好多，点解咧？佢本身咧有得去健身室嗰度做健身嘅，即系甚至乎佢有埋嗰啲教练牌添，可以即系教你举铁啊成咁样。咁但系依家健身室唔开得啊嘛，咁咧佢就买咗好多智能嘅一啲健身产品翻屋企，包括咩咧？一条咧。冇绳嘅跳绳咯，智能跳绳啊，智能跳绳。佢话咧，智能跳绳咧，其实都几 work 噶，同埋咧有一样嘢好重要。安全度好高，你唔會棘繩啊嘛， 亦都唔會發到天花板啊，或者啲電器。 原來智能跳繩係咁好嘅一件事嚟 嘅。但係我哋上次傾過㗎啦，即係呢樣嘢咧，比起有條真實嘅繩喺度咧，比較難鍛鍊你嗰、那個即係手腳配合嗰個程度，因為你都唔知道自己發到去邊。 如果你可以唔跳嘅。你就是喐隻手咪得咯， 系 或者你唔喐隻手齋跳喎，都係可以減到喎。 同埋咧， 你可以唔跳，咁你就唔係鬼賣啊！ 但係你咩？你唔可以參加嗰啲咩咩全世界花式跳繩青少年冠軍大賽嗰啲咁樣啊嘛？ 咁唔得噶啦， 我可唔可以參加個比賽嘅時候？你知港隊係世界冠軍嚟， 我知我知。 你我如果係港隊係攞嗰個出嚟表演。成何體統咧？好醒 嘅，隱形嘅國王嗰條嚟嘅，係咁樣。 遲啲我都有機會揾呢啲跳繩朋友喎。 好好， 嚟緊呢個禮拜四有個新嘅環節啦，係可以講啊。 因為佢哋嘅技能咧，對於我嚟講係遙不可及。 好難㗎，好難㗎。 我介紹個女仔俾你識啊，可能 好似最叻個而家都係個 係咯，嗰個女仔美少女啊嘛，跳繩美少女啊嘛，港版世界冠軍嚟㗎。 嗯，好厲害。 李心妍啊，我冇記錯佢個名係啊，咁可以有機會揾嚟上下節目。 幫我攞個簽名啊，真 係。唔係。佢同你一起雙人跳啦，梗係 我跳一下嘅啫，著緊繩我都跳唔到。 你都要突破下自己啦，係咪先 ？You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喂，不過咧，我想講多少少，我發現咧。我其實咧，即係打開呢份報紙咧，點解話俾鐘哥睇咧？除咗睇嗰個靚女之外咧，其實咧就係睇啊一啲智能產品咧，有啲都好進步度好高，包括乜嘢咧？就是、一個靜音嘅滑鼠啊！如果咧有啲繪圖人員咧，或者多啲做啲 IT 行業嗰啲，其實關於個滑鼠嗰啲嗒嗒聲咧，有啲人係覺得好憎噶。你哋知唔知？即係好似搣手指嗰啲聲嘅，因為滑鼠有時嗰啲嗒嗒聲咧，有時你做嘢嗰人咧你唔覺噶，但唔做嘢嗰人咧成日聽到。啲嗒嗒聲咧，其實好 annoying 啊！即係直情外國有啲人係咁樣覺得。 你問啱人啦，因為我啱啱就係換咗隻靜音滑鼠，我反而好唔慣啊！而家 勁人咯，我見你完全，我見你完全唔講。其實呢啲都係啲幾高嘅科技啊，或者即係之前可能冇諗過換嘅。咁但係個重點係依家。即係鬆毛鬆翼有錢啊嘛，有消費券啊嘛，咁會換下呢啲 gadget 產品咯。哦，原來你換咗靜音滑鼠。 我上次連埋個 keyboard， 即係有啲事啊嘛，一次一套換咗。 嚇！即係你個 keyboard 都係靜音啊？會唔會啊？ 係都係啊，冇聲 嘅。咁啊，好冇 feel 咯。 唔係 keyboard 靜音啊，好多年嘅咯，原來。係 啊。 係啊。咁以前嗰個所謂嘅聲咧，佢唔係滑鼠個嘎嘎嘎嘅聲啊，係撳落去嗰下，因為佢重有嗰下聲啫嘛。 嗱，就係呢啲啊，呢個滑鼠聲 又係好鬼嘈嘅。 而家換咗 你呢度其實都應該唔應該有聲啦，老實。 其實係咪要幫呢度 upgrade 呢個滑鼠？ 因為以前 直播室嘅滑鼠。 講翻鐘哥先， 點解會覺得唔慣呢？你以前譬如話你睇住個 mon， 你撳嗰下咧，你除咗隻眼睇到。是不是真的做了那個功能，即是那一下步驟之外呢，你隻耳仔會聽的嘛，你一下按了嘎嘎，那你知道哦做了，即是你會是眼耳並用的。現在因為它沒有那一下聲呢，你開因為慣了太多年都是用有嘎嘎那一下聲的嘛，你現在就會覺得哦是不是做了的，那個步驟是不是。 思源它行不行 的，思源它行不行 的。所以這個未有聲。你如果沒有那個嘎嘎呢， 你唔知道你自己喺直播室撳都啱唔啱？ 你炒尿粉啦，係咪先？咁難搞啦， 千祈唔好換啊！ 難 好地地嘅， 好地地啊，入兩入添啊！ 花心機穿得很碎，細節記底定次序，把鮮花收於車裏，轉街放雨褲袋裏，籌備半生，為了一生一對 ，baby 忐忑不安，只想聽一句。你若答應，扮太對；你若抗拒，便散去。最壞答案是也許。浪漫衬托下，想讲了吗？要说话，紧张了吗？担心吧，反复去设想，会答准吗 ？Baby， 甜蜜唱歌，又怕很讲实话。Baby， 要跳舞吗？早已石化。Yeah, yeah， 月亮朗照下，开口了吗？说错话。筹备半生，为了一生一对 ，baby， 这么不安，只想听一句。你若答应，扮太对；你若抗拒，便散去。最坏答案是也许。Yeah, yeah， 浪漫衬托下，想讲了吗？要说话，紧张了吗？担心吧，反复去设想。 早晨时间7:51，听过有 Gordon 叶宏升嘅 Yes I Do。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头先阿钟哥就喺度讲话嗰个 mouse 咧，其实我隔篱房我用紧嗰个就系静音嘅 mouse 嚟嘅。 哦，你个私家 mouse 啊？ 系啊系啊，我个私家嗰个。 我突然间话，系咩？ 你自己嘅， 系啊，其实好快脆咧就惯， 你咪晒命啊？ 唔系，其实咧，因为咧呢一类型嘅，我就系想入嚟提一提大家咩 咧？你头先都话你有啦，你系咪晒命啊？你有冇 keyboard 添？ 系咯，你都有喎，我 keyboard 都唔系静音喎， 有冇觉得黑咗只 架？咦，即系得我冇啫喎，而家 又俾人笑你，嗱，快啲换，快啲换啊！ 唔系，但系其实我屋企系冇 mouse 噶， 因为你唔需要 mouse 啊嘛。 我惯咗用诶呢个电脑嗰个 pad 啊， 系啊，因为咧。你嗰部机咧，用嗰个 pad 咧，其实系仲方便过用 mouse 啊嘛， 即系佢直头系啊，阿 Kitty 直头用个 keyboard 啊， 系啊，因为我 嗰个 框 咯， 系啦，因为我都有一部又系嗰个品牌噶嘛，咁你咩两只手指、三只手指，左数右数、放大缩细嗰啲咧，其实全部佢可以做晒啊嘛。咁如果你话譬如用翻普通嘅 PC 嘅，即系唔同平台嘅话咧，咁你冇 mouse 咧。你又真係變咗做唔到啦！ 我覺得好多係習慣嚟嘅，即係頭先鐘哥話習慣聽到嗰啲聲咧，即係你就唔係好想轉嘅啦。咁譬如我用慣咗呢一個框框咧，我又唔好想轉嘅啦。雖然有啲人就話用 mouse 都有 mouse 嘅好， 係啊，兩樣都有嘢好咯。佢有個二合一㗎，就係你用緊嗰部電腦嗰個品牌咧，佢有出佢自己嘅私家 mouse 㗎嘛。 係啊， 咁個私家 mouse 其實個光面咧又係做到呢個動作，不過你又好怪，其實你唔通你左手喺度放。但右手又喐個 cursor 咁樣咩？即係呢個睇個人自己習慣啦。不過就想講埋咧，就係頭先話即係嗰啲 mouse 咧，其實要換嘅時候咧，大家不妨雖然話就有消費券啫，不妨格價先喎。嚇，係啊，因為嗰啲 mouse 咧，你譬如有靜音嘅，其實市面上可能三四十蚊都已經買到噶啦。嚇，係啊。 嚇。 你唔係買貴咗啊，馬中哥？ 我以為好平喎。 唔係佢買嗰個勁啲嘅應該。 即係叫做懶專業嗰啲咁樣咯。 咁所以就睇下你自己需要嗰個規格去邊啊。所以話如果平嘅時候咧，你真係幾十蚊貨嘅話，其實都一樣嘅。咁幾十蚊貨咁，而家所有小商户咁，佢哋都有好多唔同俾你消費嘅模式啦。係咪 do 嘅又得嘅，過數嘅又得嘅咁樣。 唔係喎，要600几蚊嘅喎，啱啱報紙睇嗰個。 係咯，咁佢想呢只促銷，咁我咪擺呢只出嚟咯。咁我成日行嗰啲電腦中心啊嘛。 唔係啊，因為嗰陣時我都係換咗一個月左右嘅啫嘛。係。咁我點解換嘅時候咧，我係唔睇價錢咧？咁我心諗，都有消費券啦咁樣。 但系价下价可能买到两只噶， 系咯，可能买到两只。 阿 志伯 今日先讲，我点知道？ 不过唔系嘅，我相信贵咧，可能佢会多啲用途啦。譬如可能佢而家嗰啲咪无线噶嘛，咁如果你贵嗰啲，我唔知佢会唔会即系个耗电量低啲，咁又可以用得耐啲先至差电定系点样？ 哦，可能贵嗰啲咧系因为佢有埋咩人體啊，嗰啲咩令到你手舒服啲，即係多咗呢啲嘅賣點。 佢寫嘅咋，其實 佢寫，咁佢起碼寫咗啊。 我買嗰只有冇舒服到？ 我買嗰只唔知三四十蚊嗰只咧，其實佢冇標榜呢啲㗎，佢就係話俾你聽靜音同埋用細撇細少少咁樣㗎咋。 以前屋企我屋企用嗰啲咪就而家呢啲比較大舊啲，格格聲，全部都舊式嘅。 呢啲好專業，人哋打機都用呢啲㗎，好似 係咩？ 系啊，因为要打机嗰啲长期坐喺度，咁、你咪需要嗰个人体工学。 唔系，我而家话我买嗰只，佢就系写咗话咩又适合你手部手型啊，人体乜嗰啲就薄身啲嘅， 系 就冇声啊，同埋滑啲咯，即系感觉上。 总之我哋买咗啲就唔望翻转头 啦。 系啦， 买咗一定买得好嘅。 衰嘢讲嚟做咩？ 系咯， 你买得好咯， 啰乱死贵咗。 咁但系如果大家真系去行嘅时候咧，就不妨格下价啦。咁亦都可以睇埋咧，就系而家市面上都有好多。咁商場咧有大型嘅有啦，有啲細型嘅商場都有嘅。咁細型咁當然啦，喂，香港都有好多叫我哋難聽啲叫死場，即係咩意思啊？冇人流嘅，有呢類型咁樣嘅商場係好多冇人流嘅。咁開頭可能有嘅，就算旺區都有嘅，譬如旺角佢都有啲商場開頭開嘅時候咧就好霹靂啊，又講話賣埋曬啲潮流嘢好勁咁啊，好多年輕人去啊。咁其實而家都慢慢慢啦，你變咗係。冇人去，跟住個場又好靜噶嘛，即係十室九空，再加上而家疫情影響啦，咁但係都有啲商場咧係做得幾好嘅。如果大家諗住攞住消費券出街嘅，不妨行多兩步，可以欣賞埋呢啲商場，因為呢啲商場咧佢哋用嗰個裝修嘅方法咧，而家好多咧就加咗啲主題啊。呢個反而咧係大型商場咧就未必做得到，因為大型商場佢永遠都係千篇一律啦，即係比較上係咁好少就係話成個商場去做一個，成個商場做一個海灘嘅主題，或者做一個咧就係春天嘅主題。 通常佢哋只係喺個佢哋主要嘅 main hall 嘅嗰個大型啲嘅位咧，做一啲簡單啲嘅 期間限定， 期間限定係啦，即係 聖誕到聖誕新年， 冇錯啦，即係少少佈置咁就算啦。但係啲商場咧，其實佢哋都真係可以做到啲主題出嚟咧，成個商場啦。我哋今次咧，呢一兩個月入邊，我哋就係玩呢一個櫻花咁講啦。咁我哋真係成個商場佈置，咁而入面嗰啲無論播嘅音樂啊，各樣嘢咧都真係花心思啊。咁變咗呢一類型嘅叫做中型甚至乎小型嘅商場咧，我多咗好多後生仔中意去嗰度咧，就係shopping 啊、買嘢啊，同埋佢除咗係商場之外，咁佢入面點都有啲好簡單嘅 cafe 啊，即係食下啲食多士，即係唔知點解多去到呢時候咧，大家都要食多士。咁多士咧，佢哋又整得靚少少， 食多士嘅咩？ 都俾，因為其實我本身 我仲中意食厚嗰只添啊！ 我本身覺得多士咧，其實係唔應該賣咁貴嘅。 点解？ 因为多士其实系一啲都几容易整嘅嘢嚟嘅。 诶、其实你出街买好多嘢食都系好容易整噶啦。 系嘅， 咪就帮你减省咗。 你梗系觉得意啦，你叫我整我大件事啊。 唔系你都整到嘅，谦虚啫。 系啦，譬如如果佢哋个商场做一啲机械人主题嘅cafe 咁，而家日本都冇啦。咁如果你话喺香港个商场整到类似呢一类型，可以有多啲主题嘅，其实就算钟哥佢唔系话成日去商场嘅。其实佢都会觉得，喂，慕名而嚟、啊。 而家我好少去商场，原因系好简单，闷啊， 系、一样啊嘛。 因为个个商场系一样，都系嗰几间名店啦，嗰一扎嘅连锁店啦，系冇分别嘅。即系我去观塘同去九龙塘或者去铜锣湾。一样嘅，咁我点解要专登去嗰个商场啫？ 系啊， 冇分别啊。 所以话而家 就系泊车噶啦，即系喺呢个比较底下，就 系 边个泊车方便 啊？方便咁样， 同埋泊车嘅优惠多咯，咁我哋就会吸引到我哋去咯。所以如果要买同一样嘢，我哋就会谂咯。哦，嗰个商场我$100已经一个钟咯， 系啊。 第二个商场$500先得一个钟， 咁我就唔去噶啦。 我都唔去啊，系啦，我都会咁样选择嘅。咁但系嗰啲中小型商场咧，睇到佢哋都几多主题啊，有啲咧就主打生活杂货，咁佢哋亦都咧就系可能年輕人中意啦，佢哋就會佈置到咧就日韓風味比較多嘅。咁、你入去咧，即係個感覺都會，幾靚喎！今日增加咗嗰個消費意欲，而且佢哋有啲咧更加會玩，譬如賣啲特別嘅嘢，例如板仔嘢啊。因為佢哋都開始中意咧，就係引入一啲女仔都想佢哋玩多啲板仔嘢，咁啊令到佢哋多咗呢一類型嘅叫做商品咧，咁啊多咗人去啦。同埋佢哋而家多咗鋪頭咧，就係中意買嗰啲古舊嘢啊。或者仿古舊嘢， 有啲長者聽唔明咩叫板仔啊？ 滑板嘢， 滑板啊， 滑板類別嘅服飾同埋系列嘅穿著， 又好興喎呢排，好多 friend 都玩。 係啊，咁所以咧，如果大家不妨喺街上邊揾下嗰啲消費券點樣使嘅時候咧，可以行下呢啲特色嘅商場，可能大家睇嘅嘢咧。會多咗好多，因為你有 budget， 你就有心機睇啊嘛。咁你就揀下到底買邊一件咧？呢件好有心思喎。嗰件可能由第二個國家嚟，我覺得跟住又幾靚喎，咁樣咯。 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出每次俄烏談判有理由希望取得進展時，就會出現阻礙談判嘅情況。美國向俄羅斯實施嘅新制裁對象包括總統普京嘅對象係包括總統普京女兒，以及係加強封鎖俄羅斯金融機構。美國將會對俄羅斯最大金融機構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同埋最大私人銀行阿爾法銀行實施全面封鎖，禁止任何業務往來。另外，制裁對象除了普京女兒之外，亦都包括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的妻女，以及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梅德韋傑夫和總理米舒斯京等普京圈子核心成員。估計美國目前已經針對140多名俄羅斯寡頭及家庭成員和400多名俄羅斯政府官員實施制裁。美國又說已經完全封鎖超過2/3的俄羅斯銀行系統。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6,938點，跌41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9，日元123.7，瑞士法郎0.933，加元1.257，人民幣6.361，英磅對美元1.308，歐元對美元1.09，澳元對美元0.751，新西蘭元對美元0.692。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922.08美元，賣出1923.52美元。天氣方面，乾燥的大陸氣流正是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預測本港天晴，日間炎熱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持續天晴乾燥，日間炎熱。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飞鹅山道上山方向，近住飞鹅山庄有交通意外啊，咁啊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噶。飞鹅山道上山方向，近住飞鹅山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兆康港铁站。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饮水饮到闷，加柠檬、鲜果、薄荷叶就好味又健康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柴湾小西湾村瑞盛楼、慈云山慈正村正安楼、天水围天晴村晴碧楼、牛头角下村桂辉楼、屯门富泰村爱泰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肆虐，大家打咗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嘅沉重压力。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佢哋受到感染嘅机会。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二台话你知， 较低较少，更低更少，即系点啊？边样先系最少啊？咁复杂嘅？ 咩复杂啊？你做乜对住几盒饮品自言自语嘅？ 我要追求健康饮食，喺卖预先包装食物饮品嘅时候，梗系要望清楚啲营养标签先啦，咁先可以减少摄取盐同糖，降低相关嘅健康风险噶嘛。呢几款话减盐，但系咧我唔系好明白、 啊。其实喺预先包装食物出现较低、较少、轻。减呢类型有关营养嘅比较字眼，应该同翻同品牌嘅食物同埋饮品去做比较。如果唔同牌子，要比较翻营养标签上嘅数值。 系噶，咁睇低脂、低糖同低钠就一定系较健康嘅选择啦。我头先上网调查资料，睇下点样先为之低脂、低糖同埋低钠。原来低脂咧就系代表每100克固体食物含不超过3克脂肪。或者每100毫升液体食物含不超过 1.5 克脂肪。 低糖就表示每100克或者毫升的食物含不超过5克的糖，而低钠就表示每100克或者毫升的食物含不超过120毫克钠。 我还看到食安中心的网页有一张购物卡，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低钠、低糖或者低脂的定义，有兴趣可以浏览食安中心网页。 食安仔、食安妹妹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声音演绎黄天怡、思芬。 二台话你知， 众志成城快拆生日。 市民陆续收到防疫服务包，使用服务包内的快速抗原测试剂，采样时应注意：一、要阅读说明书并按指示进行测试；二、如用鼻腔拭子，采样前先擤鼻涕；三、要在适当位置采样，并采足够样本。希望大家一起在4月8号至10号连续三日早上做快速抗原测试，如果出现阳性结果，要在24小时内向卫生署网上系统呈报，让染疫人士尽快得到适切的治疗和隔离。如有需要协助，可致电18330019，早日切断新冠病毒传播，早日回复正常生活，重振经济，你我一起出一分力。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声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八点十二分，请我们嘉宾出场，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们分析大市。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聪，你们好。 是啊，星期四呢讲下股市方面啊，咁啊情况就唔太乐观喎。咁啊睇到呢昨日港股呢要跌啊，跌421点啦。咁啊报章系咁样写㗎，北水呢未显著流入啦。咁啊阿里同埋京东呢就卸半成喎。咁啊睇嚟 ATMXJ 都麻麻地㗎嘛。Dicky 究竟点解呢？咁啊宏观嘅大市又发生緊啲咩事呢？交俾 Dicky 帮我哋详细分析下啦。唔该晒。 好啊，咁啊头先欧都讲到北水就真系啊重启市场，但唔代表佢要流入市场，即係话个机制就喺度啦，但係啲钱呢就唔喺嗰度咁样。咁当然都真係有啲失望嘅，因为呢话晒都叫做放完个清明节假期，諗住大家归位㗎喇喎，啲钱应该都返嚟啦。咁但可能真係不明朗因素就太多啦。即係如果好快咁做一转呢，过去呢段时间影响即係港股市场情绪嘅因素呢都係离唔开嗰几样嘅啫。俄乌嘅战争咁当然继续没完没了啦。咁呢一个超级嘅通胀咁当然就冇停过落嚟啦。美国又係嗰啲四十年通胀啊，跟住欧洲啊继续恶化啊咁样啦。好啦，咁跟住讲到经济数据咯，咁内地又麻麻地啦，因为呢讲緊服务业嘅 PMI 呢亦都再次出现呢一个真係好惊吓嘅数字。反映得到咩呢？即係跌咗去呢低过呢个荣枯分界线50呢都几多下。三月份嘅呢一个 market 啊嘅呢一个财新嘅 PMI。咁去到呢2020年2月以嚟最低啦，哎呀咁即係又唔係几好啦。咁点解呢？亦都因为呢内地嘅疫情呢亦都再次出现反复。咁呢个原因呢亦都係导致到其中三月份嘅 PMI 数字未如理想，甚至乎比预期仲要有落差嘅呢个情况。因为呢其实平时我哋讲个服务业嘅 PMI 呢，即係呢个景气嘅指数呢，官方有一个，咁財新亦都有另外一個嘅，咁但係呢一個新啲嘅呢就預即係諗住都曳㗎啦，但係比預期仲要再差啲，咁呢個所以成為咗尋日呢就已經係港股呢去到22500，咁跟住就頂住一個阻力度，跟住尋日跌嘅其中一個元兇。咁再者加上呢一個即係環球金融市場亦都面對住即係唔係只係俄烏戰爭啦，即係所謂嘅博弈啦，亦都係繼續影響市場情緒咯，冇乜辦法。咁呢幾樣嘢始終都繼續困擾住。咁睇翻，雖然而家呢一秒咧，就係大家都會覺得啊，即係可能一啲嘅中概股，可能會可以有方法迴避到，即係最終嚇三年後，即係被美國即係證交會除牌嘅命運，因為好多方法嘅，即係佢哋可以翻嚟啦，唔翻嚟留翻喺嗰邊嘅，可以都同一啲嘅 spec 去合併啦，又或者交個審計底稿啦，甚至乎咧即係核數咧，直情係由呢一啲內地嘅即係 Big Four 大行咧就換翻做美國嗰啲即係辦事處去做，咁其實咧都可以迴避到呢樣嘢。咁但係大家就冷靜咗落嚟啦，會覺得 OK， 即係就算係中概股短期冇一個被 除牌嘅風險都好啦，咁低位都反彈咗咁多咯，咁所以而家咧亦都要高位咧又再次有啲回吐啦，咁亦都係建基於即係呢個原因嘅。 嗯，咁啊，即系正话阿Dicky都讲到咧，即系而家呢个俄乌战争又好似暂时未有停嘅方向啦。咁如果系咁样嘅话，都而家第一季都差唔多都入咗咁耐啦。咁嚟紧我哋应该点样部署咧？会唔会咧？即系睇翻一啲叫做国策股，即系譬如话电能车啊，又或者能源股呢啲，去呢一方面会比较稳阵啲咧？ 嗯，好啊。咁嗱，其实都系嘅，方向绝对系咁样噶啦。因为嗱，即系。都好客觀咁講啦，咁啊呢一個我哋嘅即係第一季咁啊經歷咗好大嘅波動性，咁亦都唔好話冇反彈喎、啊、即係低位計恆指都反彈咗超過4000點之後，先至有輕量嘅獲利回吐，咁啊真係都難以避免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喺而家呢一秒，即係既然外圍嘅改變唔到噶啦，即係俄烏嘅戰爭仍然沒完沒了嘅即係各國嘅博弈咧，亦都係咧，冇話一個停止嘅跡象。咁配合國策嘅，咁當然正面啦。咁所以你會見到呢啲股份相對地就嗰個跌幅就溫和啲咯。譬如話，即係好似比亞迪咁樣啦，即係唔好講低位計，反彈幅度都驚人啦。咁但係佢嘅即係相對地比起其他啲車股，又或者做得好啲嘅原因就是、咁佢哋而家亦都講咗啦，內燃引擎車一架都唔生產㗎啦，全部都係新能源㗎啦，即係唔係混合動力插電混合動力咧，就係、是、全電動咁。咁呢啲即係相對地就會即係好少少咯，即係喺一個即係調整市嘅氣氛下。 另外一邊咧，我又想問一下 Dicky 咧，嗰啲物管股啊，因為見到消息咧，即係內房嗰啲政策而家都好似放鬆咗咁樣啦，咁啊有幾個城市咧都接連放寬咗呢啲房地產嘅政策啊，鬆綁啊，或者咧係取消一啲限購啊、限售啊咁樣。咁除咗對內房企業有利之外，係咪對嗰啲物管股咧都會有啲升幅咁樣咧？ 嗱，咁啊，睇下究竟佢个阿妈系边个啦？即系物管好多都系系啊，跟住另外一间即系内房发展商噶嘛。咁我又冇贬义啊，不过好客观讲就系话，净系睇内房股咧，大家都会睇到几大相径庭啊吓、有啲就逐创近期高位，甚至乎新高嘅，好似我过去都经常都讲嘅，包括就系好似例如中国海外呢一类啦。总之我成日都话啦，央企背景你唔使惊啦。咁但系有啲业绩都出唔到噶，到而家系咪啊？即系唔系愚人节噶，系真系出唔到业绩噶。咁出唔到业绩咯，咁究竟第一？出唔出到先咁？第二，當你出到啦，幾時出先？咁第三就係話一啲可能係即係叫做緊緊過到骨，即係唔係話一個已經即係話即係被即係核數咗嘅一個嘅財務報表。咁可能有啲都係臨時嘅啫。咁啊，一個月寬限期之後點咧？咁所以其實都係仲係有啲隱憂嘅成個內房行業。咁所以簡單咧一句，如果你話炒下內房。物管唔系唔得啊，不过最好都系拣翻啲央企背景嘅咧。 买着啲有得升嘅，好似头先 Dicky 讲嗰啲有央企背景啊，开心啦。买着啲停咗牌嘅， 点算咧？ 系啦， 咁啊轮出啦。 业绩又搞唔掂，咁啊真系麻烦少少。所以听呢个环节咧，你会知道更加多啦。非常多谢我哋股评人朋友啦，黄德基先生咧帮你咧详细咁样分析大市。听日再同 Dicky 经过。 唔该 Dicky， 拜 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本身咧，我上網睇嗰啲優惠咧，而家真係鋪天蓋地都係關個消費券事啊！所以我諗住呢十分鐘咧，唞一唞，係轉頭再講，係啦。 我頭先諗住咧，臨尾問多 Dicky 一條問題，話消費券有冇機會刺激，即係嗰啲相關嘅股份啊、本地啊。其實琴日已經升咗上去啦，都係歇一歇先啦，好似 今日已經太遲。 是已经太迟了，开得太迟，买得太迟。 你可以直接买他们的产品好过了。 可能是这样。 如果你今天才去看呢，就可能是 啲人已經使曬啲錢啦，嗰個股價已經反映咗啦， 回落係 啊，可能有個年輕人突然間同你講，聰哥。我今日已经使尽圆滑啦， 系使晒啊， 使咗个5000蚊啦， 叻仔啊， 唔系你依家今次咁就唔好冲晒出去买嘢，你或者网络买咯，网上买咯，嗰啲咁嘅嘢啦。 喂，你题外话，你讲话啊，会唔会刺激咧？寻日我做咗一件好傻嘅事，因为寻日咧咪都同阿 Kenny 倾咗偈嘅，即系问下系啦，就讲下咩板块啊，咁样受惠于呢个消费券咧。跟住我咧就好傻咁样咧睇翻咧。某一啲嘅股份咧，喺對上一次派消費券咧，佢有冇一啲特別好嘅跡象？ 你真 係 做功課 係啊！咁跟住我發現，咦，又好似冇乜特別喎。跟住我就算啦，咁再睇下先啦。 有 唔係我睇嗰兩隻啊，就發現咦，原來都冇乜特別話喺嗰一個位置升咗上去好多咁樣咯。 唔緊要啦，係 啊， 股票 你話有嗰啲你再話俾我聽下。 唔使講啊，報紙寫曬啦，嗰啲係啊，唔使我講啦。好啦， 喂，我講翻呢一個咧。就同消費券都唔算話直接有關係啦，咁但係可能大家咧都會即係手鬆啲出去食嘢嘅時候咧，都會覺得喂食好啲啦，係咪先？咁有冇啲咩任食咧？你哋係覺得可以係 encore 嘅，即係嗱，譬如有啲燒肉嘅任食，你會覺得好漏啊嘛。咁或者人大咗 壽司任食，你都未必食到咁多嚿。 係啦，未必會食好多自助餐咁。 如果你話去到任食，你覺得 OK 嘅，一定係同錢掛鈎先嘅，即係你會覺得抵食啊嘛。 即係鮑魚任食咁樣。 係啦，即係通常都係海鮮類㗎啦，譬如龍蝦、蠔，即係呢一類嘅 生蠔任食係。 即係咁你會覺得哇！平時買會貴，如果任食咪抵咯，跟住你就唔會諗啊，其實我腸胃未必受得起喎。你可能通常任食完生蠔，翻屋企就屙噶啦嘛，正常。但你都會覺得啊，不如試生蠔任食啊。 係或者嗰啲甜品嗰啲自助餐咯，有啲好中意食甜嘅朋友仔都好中意嘅。不過調翻轉頭就係你未必食到咁多嚿啊。其實嗰啲甜嘢都流噶嘛。係即係 要問翻中國到底得唔得嘅咧？ 嗱呢個咧如果 見仁見智啊， 真係啊。如果你個個好似我咁樣嘅體質，即係食甜嘢食極都唔夠嘅話咧。我必赚嘅，但系咧，我譬如话我唔系经常去，但我都有去过嗰啲甜品buffet 嗰啲咁样咧。我见到大部分食得两嚿就弃权噶啦，因为真系佢哋冇办法食到咁多甜。 但嗰啲致命中意食甜品嘅人先去， 唔系你中意 食两嚿就 有啲真系好流嘅，即系譬如咩纽约芝士饼嗰啲，喂大佬你两嚿真系 你有啲 十碗饭嚟噶咯， 真系有啲策略嘅。你比即系譬如食 buffet， 你都要好多策略，话食咩先，跟住食咩后咁样，你先食得多啲噶嘛。甜品一样嘅啫，一嚟你怼两嚿嗰啲 cheese cake， 跟住你点样再食啊？ 系 啊，即系已经系晾住咗啦嘛。 唔好俾太大压力自己，有时平时咧即系唔饮食好地地，你好想食完一件又一件，你本住要回本嘅心态咧，可能影响咗你个表现。 刺身 OK 嘅，我覺得真係。反而如果真係有叫任食刺身咧，即係都唔好話有嗰啲長腳蟹啊，或者生蠔啊嗰啲啊，淨係齋日本嘅刺身、魚肉嘅刺身，我估我應該係可以食得最多噶啦。即係以咁多個唔同嘅品種嚟計，即係甜品 buffet 啊，或者即係有正常嗰啲食生蠔啊咁樣，你食生蠔20隻其實都頂曬磅啦， 梗係啦。 因人而异，因人而异啦。咁我只觉得即系比较稳妥啲，嗰啲刺身如果正头正路都真系食得多少少嘅。 不过始终食啲生嘅嘢任食咧，你可能即系食到中段自己都会戚戚然嘅，都会担心自己个身体啊。嗱，今日咧我就见到有一间咧，我自己之前都有同朋友去过，喺尖沙咀嘅。咁佢咧就专系食一个法国青口嘅，一个专门店，佢就系一个。好新嘅商場嘅裏邊啦，咁而佢個位幾靚咧，就係佢喺個海邊附近，即係佢有個玻璃，咁你坐喺個鋪頭裏邊咧，都可以睇到個海，即係有海景嘅咁樣。咁佢主要咧就主打食嗰啲法國青口啦。咁佢我上次去咧，佢就冇做呢個任食嘅。咁佢一個 set 咁樣啦。咁有好多唔同嘅醬汁俾你揀，即係你知道煮青口咧，佢除咗個青口好食之外咧，你要食埋佢個汁噶嘛，要嚟點下啲麵包啊咁樣噶嘛。就有啲日式嘅汁啊，有啲法式嘅汁啊，即係有幾款汁俾你揀嘅，係啦。咁我上次去嗰個經驗咧都唔錯嘅，雖然佢冇特別做啲咩優惠。 咁你又覺得唔係特別貴啦，咁雖然佢唔係特別平嘅，但係你覺得合理咯，即係環境又舒服，味道又幾好，咁啊食完之後又唔會即係飽飽滯滯咁樣樣。咁我上次咧都會諗住啊，遲啲有機會再喺嗰邊購物啊，咁就去坐低食多次啦咁樣。咁我而家見到佢咧推出咗一個咧係網購嘅優惠喎，係啦，佢就話咧如果你係嗌佢一个主食，即系一个 main 咁样啦，就百零蚊咁样，加188蚊咧，就可以任食佢嗰个法国 咁正 瑞蓝青口料理两个钟头 哦 ，free food 系咪 ？free food 青口咁样系嘛？ 同埋食青口呢样嘢，佢嗰啲咧系细细只嘅，唔系好大只嗰啲青口嚟嘅，即系法国嗰只咧系细粒，即系一啖一粒肉仔嗰只。 即系同纽西兰嗰啲有啲唔同嘅。 系啦系啦，佢特别嘅地方，原来青口真系好似剥花生咁嘅，我觉得你一路食嘅时候咧，你唔知饱啊，即系食完一粒又一粒 细粒 啊， 因为其实佢根本唔会太饱，好老实讲唔会太饱咁样。中国得唔得咧？青口 系啦， 哦， 得系咪得？ 得 系 得啦。 咁佢咩咯？嚟紧六个 order 网购咯， 系啊。 今日系最有钱噶啦，我哋其中一日最有钱。 网购佢点样又可以有两个钟头任食咧？即系我要下一次再去嘅。 佢即系预订，系想去预订咗，你拣咗你要边一个 main 咁，跟住系啦。 哦，我误会咗，即系我先网上预订咗，我要食啲乜嘢？ 同埋可能系嗰个时间啊，因为佢俾你任食两个钟头， 即系变咗你一定系坐喺嗰度两个钟嘅，咁究竟系晏昼四点到六点啊，定还傍晚四点到六点啊，定还是晏昼两点到四点？即系你要讲咗，同埋你要 order 定啊。譬如我个 main course 系求其啦，有个乜乜乜短意粉咁样先算，跟住你就再会加呢个青口 free food， 咁两嚿嘢，咁咪两生两位咯。其实好简单啫，都 呢个唔使担心几多点啊。 系 任何时候任食都唔紧要， 千祈唔好问几点系嘛？ 千祈唔好问几点 薯片咁啊，千祈唔好问几点 任食咯。几多点我都可以任食噶啦，即系都会食得好多啊 嘛。其实都唔错啊，即系如果你真系想消闲咁样，系食一个青口食几粒钟嘅话咧，佢有两个 plan 嘅，一个咧就系个主食咧系158蚊，咁就头先阿 O 讲嗰啲意粉啊，系啦，咁全部都系意粉嚟噶啦， 一定冇扒噶啦。 嗱，如果你要有扒嗰啲咧，都有 八系咪已经去到 358 系 啦系啦， 有扒都正路啦， 系啦 系 啦，咁另外再搭多份薯条。俾你添，系啦，咁所以 咁多谢啊， 系啦，跟住咧你就可以加188蚊任食呢一个法国嘅青口啦。 佢好开心喎，睇到呢个法国青口，咁啊 任食就唔会休闲噶啦，休闲就点可以任食？ 即系同佢搏命系嘛？ 咁系佢慢啲嚟咪得咯，慢啲出菜你咪休 两个钟啊嘛。 咪同埋我觉得最紧要 时间竞赛， 佢慢慢出菜你都休闲，休闲 咗，最紧要好食。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四月七日是一年的第97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68日。1948年四月七号，联合国专门机构之一，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世界最大的政府间公共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成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世卫的宗旨是使世界各地的人们尽可能获得高水平的健康。组织为健康所落的定义为身体、精神及社会中的完美状态。主要职能包括促进流行病和地方病的防治，提供和改进公共卫生、疾病医疗和有关事项的教学与训练，推动确定生物制品的国际标准。直到2019年为止，世界卫生组织一共有194个成员国。4月7号出生的朋友对任何事情都会兴致勃勃，非常专注，相当重视精神生活，拥有严谨的态度，亦有点多愁善感。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精神和身体的健康是不是都是你追求的人生目标？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人类建立组织追求健康嘅同时，自己有冇做足个人嘅本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约630万名合资格市民今日会取得新一期首阶段的消费券，而支付宝香港、Tap and Go 拍住相或 WeChat Pay Hong Kong 账户收取消费券的市民，今日会在账户获发放5000元消费券。透过八达通卡领取的市民受限于储值限额，会分期收到款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早前说，在四月初发放首阶段消费券，是希望能够为疫情之下的市民提供支援，而今次消费券的使用期较长，直至今年10月31日，为市民提供较大弹性，无需急于外出消费，亦都希望有助延长这笔总额达到300亿元公帑为市场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增加商户生意。美英两国进一步制裁俄罗斯，美国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两名女儿、外长拉夫罗夫的妻女和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等列入制裁名单。华府同时对俄罗斯最大金融机构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以及最大私人银行阿尔法银行实施全面封锁，禁止任何业务往来。美国总统拜登将俄军在乌克兰布查镇杀害平民事件形容是战争罪行，负责任的国家必须团结追究肇事者的责任。被问到为什么普京的女儿会成为制裁对象，华府高层说有理由相信他们可以控制普京的一些资产。英国冻结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的资产，并且会在年底之前禁止进口俄罗斯煤炭。外相卓维斯说，新措施将会结束英国进口俄罗斯能源以及摧毁普京的战争机器。土耳其表示对俄乌谈判仍然抱有希望，持谨慎乐观态度，土方正在尽力而为。土耳其外长恰姆什奥卢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外长峰会之前说，虽然来自乌克兰布查镇和其他地区的影像破坏气氛和令到谈判更加困难，但他期望双方代表团可以举行进一步会谈，亦都不排除两国外长会晤。美国司法部长加兰新冠病毒抗原检测呈阳性。美国司法部声明指出，加兰得知可能暴露于新冠病毒环境之后接受检测，他目前没有症状，他已经完全接种疫苗和加强剂。加兰将会居家隔离至少5日，期间远程办公，等到检测结果呈阴性之后再返回办公室。另外，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出现轻微症状之后进行病毒抗原检测，结果呈阳性。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字显示，美国累计8021万宗确诊，累计死亡病例超过98万宗。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819点，跌5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23.6，瑞士法郎0.932，加元1.256，人民币6.361。英镑对美元1.308，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75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25.94美元，卖出1926.7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炎热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飞鹅山道上山方向，近住飞鹅山庄咧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噶。咁啊，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龙尾，排到去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的海皇路去黄珠路方向，近住屯门泳池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海荣路对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将好多名人红星写落歌词当中 ，Red Hot Chili Peppers。 Melly Melon Richard Hell began to get the Taco Bell when someone heard a rebel yell. I think it was an infidel. Adam, Matt, and Robert Plant, the banter of a sycophant. It used to buy Ulysses Grant to record at the record plant. Islamabad is on the not Havana at the riot squad. And if you want to be a mod, you'll have to meet me at the quad. You got the best of my logo. I'll take the rest for your show. Oh, you got the best of my yoko. I'll take the rest of your yo no. Parliament's a tom.Up with fog, talk about the life and death of every penny analog. The 70s was such a win, singing the Led Zeppelin. Lizzie looking mighty thin, and Thompson had another twin. My daughter won the lottery, the numbers never thought of me. Ramones had a lobotomy, so screaming like a pottery. I will be your poster child. You know the world is ours for a little while, and then I will be your poster child. 来自加州的这对摇摆乐队，吹怪之余不失他的技术性，新打上榜占第九位 Red Hot Chili Peppers Post the Chat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山野事务所 怎样带着十几廿人去看到一些自然景物之外呢，安全去安全返是紧要的。 他是 CIBS 广播人，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新年。 Everyone is 香港的无伴奏合唱音乐， 无伴奏是没有任何乐器去伴奏啦，是要两个人或以上去一起唱呢，这种才叫做无伴奏合唱音乐。 他是 CIBS 广播人，歌手乐华。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 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无论系去戏院睇戏又好，或者系屋企嗰啲串流平台或者喺电视台睇嗰啲电影都好啊，你哋喺选择睇之前会唔会睇下佢哋一啲简介先？ 会，尤其是 好影响啊！ 系咯，嗰啲串流平台都有得俾你预览下噶嘛，即系有啲 trailer 可以睇下啊，咁咪攞两分钟嚟睇下大概系点咯。如果条 trailer 都唔系咁吸引咧，咁就可以摆埋一边先啦。 咁如果你唔睇嗰个 trailer， 咁就系睇嗰啲文字简介， 系 咁你哋会唔会都系会你哋考量之列呢？ 会啊， 会啊，会啊，会啊，会啊，系啊。 不过有阵时候有啲文字写得唔系好好嘅， 嗯， 即系佢会误导咗你啊， 嗯， 即系令你觉得，即系嗰套戏咧，即系哦，明明系讲悬疑 嘅咁樣，但點不知撳到入去，喂，其實最後都係 親情嘅， 用咗三分二時間，三分二時間都係講親情。係 啦，你哋有冇試過俾呢啲咁樣嘅即係簡短的提示，即係咩懸疑啊，或者咩咩家庭啊、兒童啊咁樣好簡單嘅字咧，希望話俾你聽呢度係咩？呢套戲係乜嘢類型嘅戲啊？ 有 冇俾佢呃過先？ 有，一定有啦。 有。 不過你話好實在咁樣，通常都係記得嗰、那個類型片種咯，即意思係話、即係譬如2020年咁先算啦、南韓動作大片，咁你撳入去啦、其實個動作佔嗰部戲又好 少 多，唔係好多咯，即係未至於打到飛天嗰啲咁樣咯。 咁咪割凳啦，因為佢話明係動作大片，點知原來得咁輕騎。係 啦，係啦，係啦，類似有呢啲情況咯。不過近排呢一種失望感就少咗啲嘅，好老實。 即係分類分得好咗，你覺得？ 我覺得係啊，同埋依家有佢有個推送噶嘛，即係譬如你某啲串流平台咧、你睇開啲乜嘢咧，佢啊懶叻咁樣， 俾翻嗰扎你睇咁樣啊。 咁嗰一扎其實有啲係同導演拍噶嘛，即係你又唔會太甩碌咯。即係譬如你睇開一個本地嘅愛情導演拍嗰啲，你睇開都係咁噶啦，即係都係 Stephy 方力申咁樣，咁佢都係咁拍噶啦，係咪先？佢都係咁拍噶啦， 都係舊片啦，已 經係啊！你唔係你睇完一次，佢都係咁樣推送俾你嘅，係咪先？即係譬如你睇完一次周星馳，佢都係咁推送周星馳。 咁你哋喺你哋嘅即係經歷裏邊，有冇睇過邊一套就係咁俾佢呃咗？不過都唔係咁差嘅戲啊！ 我自己如果突然之间揾咧，头先阿钟哥咁讲咧，我就净系醒起一套咧，我唔系俾佢嗰个剧种呃咗、而系佢嗰个就系嗰一段短短地嗰个文字啊，即系个简介啊，咁、唔可以话呃咗嘅，系即系好大期望入去睇啦，因为嗰套系一套外语电影嚟嘅，系、荷兰语嘅电影，我仲记得嗰阵时候我系特登入戏院睇，就系、因为睇咗佢个简介，咁、当然写简介嗰阵时就写得太好。好啦，同埋佢好似系改编自一本小说嘅，咁佢嗰套嘢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叫做《失惊无神自杀合约》。 哦，呢个未喎。 咁佢首先个名字都几得意啦。咁佢讲咩嘅咧？佢嗰段文字就系话咧，有一个男人，咁佢咧就继承咗屋企好大笔嘅遗产，咁但系好可惜地咧，呢、這个人咧。佢生无可恋，佢唔需要咁多钱，佢好想即系了结咗自己嘅生命。咁但系点不知咧，自己用咗好多方法咧，都搞唔掂。于是乎就去咗一间公司，嗰间公司咧就系帮你完成呢一个嘅心愿嘅。咁、但系咧，佢就会为你保持一个惊喜，即系你唔知道系几时，同埋用啲咩方法去帮你完成呢一件事啦。咁样，咁佢咧就即系中间自己就即系参加咗呢一间公司嘅计划，咁啊张罗咗好多嘢之后就等啦咁样。咁点不知原来咧，佢喺呢一间公司即系要佢服务嘅时候咧，就撞。碰到另外一个女仔，都系去呢一间公司度申请呢个服务嘅，咁但系佢哋嗰下咧就竟然 click 着咗，就揾翻咧生存嘅意义啦。咁、但系无奈地咧，即系佢要 cut 翻份合约咧，就难过 cut 你上网嗰间公司啦。咁所以呢两个人 收费电视嗰啲难系 啦，咁呢两个人咧就要避开晒，即系佢有可能遇到危险嘅状况咁样。咁我就觉得都几有趣，因为佢个片种就类似系喜剧啦，加埋少少悬疑啦咁样，即系你会觉得。中间会有啲惊险，但系又有啲爱情咁样。咁、但系到真系入戏院睇嘅时候咧，头嗰段好似都 OK， 就切合翻即系呢一个嘅描述嘅。但系到后段咧、我就觉得有啲闷，同埋有啲平淡，同埋个收尾系唔知道做紧啲咩咁样。 荷兰电影啊嘛， 系啊，咁可能系有少少文化嘅差异咯、 啊，地域上可能唔同嘅接收程度啊。 系 啊，因为我谂佢套戏嘅主题都系希望大家珍惜生命啦， 当然啦， 即系生命可贵咁样啦。 系啊， 咁阿 O 有冇睇过呢类型咁样？ 我嗰啲好啲嘅，我烂片我通常唔会喺电台讲噶啦，我惊控制唔到自己情绪。 烂果龙 系啦，如数家珍啦， 忘记佢。 即係舊時做電影節目都會睇下嗰啲 press screening 咁樣，咁樣睇啦。啊，有一部咧，我真係完全零 expectation， 即係零 冇期望， 完全冇。我入到去咧，哇，喊濕兩包紙巾，我真係幾估唔到。 點解最初會係冇期望咧？ 因為佢所有嘢都唔吸引嘅。嗱，我講就知㗎啦，就係 Coco 啊，即係呢個係咪叫反轉極樂園啊？ 哦， 我知边度系咪反转嘅乐园啊？ 系啦，即系总之讲墨 西 哥 亡灵节 嗰个动画片啊嘛。 系啊，哇！首先墨西哥我系麻麻地啦，跟住呢个亡灵节我又唔知做乜鬼啦， 系咪 Remember Me 噶 ？Remember Me， 跟住个男女主角咧，即 系 其实佢个主角叫阿德啊嘛。 系啊系啊。 咁但系咧，佢部电影叫 Coco 啊。 系。 哦，因为个译音即系翻译上嘅。 唔系个 Coco 系个阿婆啊，因为 系啊 系 啊。 但系其实佢个主角叫阿德啊嘛。 系。 即系阿德又好唔好惨啊？惊人哋，喂，如果人哋唔记得我咧，我就好惊啦，我就冇人就唔得噶啦，成为唔到一个灵魂噶 啦， 烟消云散咁样啦。咁我。睇个 trailer 普通普通嘢啫，点解我入到 喊到爆， 喊到爆炸，即系我完全估唔到套戏可以有咁含有一个令到你喊嘅能耐咁强， 同埋都好反思咯。即系佢里边到最后，即系点解你喊咧？就系、是、哦，其实即系人生在世，你同你祖先啊，或者我屋企人嗰个关系，其实系好有连结啊，但系其实可以好薄弱嘅咧。 因为我由细到大都我婆凑大，即系凑我嘅时间比较多一啲啦。咁所以咧，我一睇嘅时候咧，那个隔代嗰个抚养咧，令你觉得哇！好劲，好劲，好劲！即系你其实根本完全代入唔到噶嘛。Suppose 嗱，首先墨西哥嗰啲卷物，我哋就话食啫，拉槽就话食得多。咁因你正常问一个香港人，你对墨西哥有咩认识啊？佢完全答唔到你噶嘛，系咪先？ 嗰顶帽咯， 你话咩亡灵节嗰啲，哇！即系十万八千里嘅嘢啦。咁但系。佢將一樣完全你陌生到咁嘅情況， 甚至你冇聽過呢個節添， 唔係啊，你直情冇興趣添啊，好老實，你而完全冇興趣嘅嘢，佢令到你好有共鳴而喊得出咧，其實真係好喜出望外咯。 我想推介一套咧，即係我啱啱呢兩日睇咗一套咧，咁有陣時諗得嘢太多，好想睇啲咩啊？叫爽片啊嘛， 係爽片， 唔好諗。 系 緊張刺激， 即系 popcorn movie 咁樣。 系啊，即系 冰冰棒棒， 冰冰棒就算啊嘛，咁你就可以放空一下咁樣咧。咁我睇咗套，我就睇個簡介，哦，緊張刺激，咁 OK 啦，咪睇啦。啊，點知真係不似預期，你唔覺得佢好緊張，亦都唔會話太刺激。 有喊啊！ 但係咧，發人心醒啊！咁呢套咧就叫做三重邊界啊，其實一套舊戲嚟嘅，都2019年 嘅啫。文字上有冇食字先？三重边界， 佢真系讲 原来系讲一条边嘅，即系点样边你咁样系嘛？三重边界 唔系，佢就系讲紧咧巴西、秘鲁同埋哥伦比亚三个国家嘅交界处。 哦， 佢真系喺个地理上， 即 系佢讲紧嗰个地方， 认 真电影嚟嘅。咁佢就个故事好简单，就系讲有即系又系嗰啲雇佣兵啦，即系唔系雇佣兵，有一个退役嘅特种部队。跟住咧，佢就原本要去执行一个任务，就系去剿灭当地嘅一个大毒贩。咁跟住咧就话咁佢又有啲暗砍同嗰啲部门倾咗，嗱，如果你剿灭咗之后咧，佢嗰度系收埋好多钱噶，就会分咗 10% 俾佢哋。 哦， 咁你自己揾人去搞掂佢啦。总之呢度里边嗰一大嚿钱咧，动辄系几十亿美金以上嘅，咁啊有 10% 俾佢哋。咁跟住佢未即刻招兵买马，揾咗几个，一共五个人就去做啦。咁个主角咧就系阿 Oscar Isaac 即系而家做 月光 骑 士 嗰个啦，仲有 Ben Affleck 啦。咁跟住咧就系去到 哇好劲，又月光骑士又蝙蝠侠， 系啊， 就系奔艾弗力。 但去到嘅时候咧，跟住嗰个人咧就谂啦，既然系咁，点解佢唔自己一次过攞晒成个毒枭里边屋里边嘅钱？而要同要我咁辛苦都系做相同嘅嘢，但系去到我得 10% 喎。 哦，即系 Isaac 系想独霸嗰、那个，定系宾艾佛力想独霸嗰、那个？ 佢哋就讲揾咗一 team 人，一共五个人咧，就同呢四个人讲，呢四个都系佢以前嘅队友嚟嘅。 哦、 不如我哋做呢件事，去到咧就唔好同嗰个有关部门去分啦，我自己做晒佢。 大立大立， 咁跟住咧，去到嘅时候真系俾佢哋立到啦。咁但系咧开始咧就嗱，开始有啲问题啦，就是、大家。究竟立幾多先？因為咧佢太多啊，全部係 cash 現金喺間屋裏邊，佢冇辦法攞到走啊。咁我哋攞曬啊，定攞緊啲咧？咁開始已經有矛盾啦， 有意見分歧， 有意見分歧啦。咁跟住咧，即係因為有啲槍火咁啊 ，click click 咁樣，佢冇辦法攞曬啦嘛。咁啊攞緊啲走啦。好啦，咁跟住到走嘅時候又煩啦， 係 點樣走咧？ 哦，即係攞住咁多錢點走？ 點樣走咧？ 咁於是者就係因為呢啲咁樣同錢有關嘅嘢咧，慢慢就令到呢五個人開始有少少矛盾啊。咁、其實成套戲咧，佢真係話開槍嘅時刻唔多，大場面欠奉，咁、但係唔係冇嘅，但係好少，亦都唔係好大型，但係佢就係講緊另一樣嘢、究竟我哋見到真係有現金，有咁多錢夠你成世使嘅時候，你個人會變成點？ 財迷心竅啊、 所以大家都有時間睇下，無論新戲舊戲，最緊要係好睇嘅戲啊嘛。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成日听到人哋讲炫富炫富，即系晒命咁话啦。咁你又知唔知喺2022年就有一个新嘅英文形容词加入咗字典，正正就系解作炫富。林慧转头话你知。 赛跑跳高，难以记住接通，一边高高一边开工，一边不失天赋，快向我报告每个进度。先气到跳舞，我最爱跳舞，但世界靠两步， 自创天堂 实在没难度，未够专心，自万能吧，未算深奥。 明明时常心底得一股热力，未介意过我造型， 靓仔打得可够好，仍明无从心高气傲，为何全场人即刻起身致敬 ？Cause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ll get you dancing finally。 首先讲到，我哋成日话人哋中意攞自己所拥有嘅物质嚟到炫耀，简称叫做炫富。原来炫富喺英文里面都系一个新嘅形容词。英文我哋有个新字叫做 purse proud， purse proud， purse p u r s e 解作银包，唔难想象佢同金钱物质挂钩啦。至于 proud， 即是骄傲，大家都应该明白点解啦。而呢两个字加埋一齐，正正就是解作炫富啦。如果你身边有一个朋友经常都炫富，而你又好唔鍾意嘅话，你就可以话啦 ,I don't like his purse proud behavior。I don't like his purse proud behavior。解作你真係好唔鍾意佢炫富嘅行为呀。记住啦，阿妈教落，就算自己有都唔使周围话俾人听嘅。如果唔系，就会俾人话你炫富 ，purse proud，purse proud 噶啦。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好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好啦，今日有好多传媒啊，佢哋都话不铺天盖地就喺度讲，哇消费券啊，消费券啊，咁啊，大家就要去攞啊，要去用啊，咁样系嘅，咁啊当然系千金嘅，大家紧张啦。不过咧，其实又唔使话太过心急嘅。 我紧张，啲钱到我手，我惊唔使就冇得使嘛。 系啊，唔使冇得使咧，都系嘅，因为佢有个期限噶嘛。佢唔話永遠留喺度等你慢慢搣咁樣嘅，咁況且老實講啊，以而家啲生活指數嚟講咧，你肯用嘅話就都好快用得曬㗎啦，係咪先？ 我慳住使咁點樣嘅咧？ 嗱，慳住使嘅話其實係啊，都得嘅。咁、 如 果你話計翻嘅話啦，咁啊亦都睇咗，喂，原來每日用23蚊嘅話咧，其實都肯定可以喺限期之內咧就用曬㗎啦。 啦。咁加上咧，而家商場有好多嘅優惠啊，咁啊，大家亦都可以睇真啲先，跟住先至咧去到選擇到底你嗰啲錢咧係點樣用嘅。咁啊，同埋而家即係始終叫做抗疫期間啦，咁啊都鼓勵大家咧喺網上邊消費嘅。咁有個別嘅消費券咧，其實都可以透過呢個網上邊咧去到使用嘅。如果你話即係其中一個，譬如八達通咁樣，咁有機會大家使用嘅習慣就一定要係實體咁樣 do 啦，咁樣。咁嗰啲位咧就未必可以用到網上。咁但如果你選擇咗其他嘅叫做消費，冇錯啦，咁你就可以咧利用呢一個網上嘅平台咧，去到使用呢一個嘅消費券嘅。咁呢啲咧，大家都要即係留意住啦。咁其中有一個咧，我同 Kitty 都已經咧就係攞咗啦。咁就係咩咧？我哋頭先即係趁住啲一個空檔嘅時間咧，就已經喺 試咗先啦， 試咗啦， 即係試攞咗先。 因為我哋都想同其他聽眾一樣啊。咁啊，等大即係試一試，攞唔攞到咧？冇 經歷， 冇錯啦。咁我咧就已經同 Kitty 啦就攞咗呢一個嘅八達通嘅消費券。 哦，咁我叫早餐啦，可以。我未攞， 但係你叫早餐，我哋又俾唔到 喎。系咯， 系咯，啊，系啦，嗱，不过讲翻呢一个八达通咧， 大家有啲唔开心， 系，咁其实大家 锁嘅感觉， 大家咧就我哋落楼下请啲食， 都 得， 系啦，系啦，咁啊，其实咧嗱，讲翻啦。咁啊，呢一個消費券，如果譬如我同 Kitty 嘅 case 為例啦，八達通嘅，咁或者其他你係呢一個平台嘅話咧，都有機會咧係用到唔同嘅方式去到索取嘅。因為今日咧啱啱派出呢一個嘅消費券嘅時候咧，咁大家一定會係喺街上邊又見到之前見過嘅情景啊，就係喺便利店嗰度咧會排隊啊。咁而家抗疫期間咧，其實都絕對唔鼓勵大家即係第一日就即刻搶嗰啲錢，即係其實一定係你嘅，你放心啦。咁你有幾日嘅時間，如果你即係你都心急嘅，你都不如試下俾幾日時間，或者行過便利店冇人嘅時候咧，先至去 do。咁其實港鐵嗰度，我記得佢有啲八達通機都可以即係服務到大家嘅，係啦。咁如果你係即係攞咗嘅時候啦，咁你會發現，喂點解我唔係第一期又話八達通係四千蚊又話五千蚊咁樣，有好多個數字出咗嚟喎咁樣。咁原因咧係因為第一期發放嘅時候，佢係會俾四千蚊你嘅。咁但係由於八達通自己嘅上限咧係三千元，咁所以咧，當你譬如我頭先個，假如我個八達通個入邊本身已經有五百蚊啦，咁我咧，所以頭先攞嘅時候咧，佢係會只係會俾咗二千五百蚊我啫，因為呢個係八達通自己嘅上限嚟嘅。 唔係，但係佢講到明話俾四千嘅喎。 冇錯啦，咁所以咧，我咧就要先使咗最起碼一千蚊先。咁我得翻呢一個由二千由呢個三千蚊變到呢個二千蚊嘅時候，我就再 do 就會再俾你啦。 冇錯啦，就會再俾翻嗰四千蚊入邊嘅一千蚊我啦。好啦，咁如果當我連呢四千蚊都使曬啦，咁點啊？咁我咧就可以由使曬嗰個開始計嘅下一個月咧，咁我喺嗰個再下一個月嘅時候咧，我就可以 do 一聲，我就可以攞埋呢一個嘅一千蚊啦。 係下個月嘅十六號。 冇錯啦，下個月十六號，咁我就可以攞翻咧呢一個八達通最後嘅嗰個消費嘅一千蚊啦， 即 係呢一期嘅 第一期 嘅，冇錯啦。咁就呢一個方法咧，就攞嘅時候就大家要可能會感覺上啲數字容易啲混淆。咁亦都未必可以話，譬如如果佢八達通上限係三千蚊嘅，你唔可以話喂我可唔可以要買一件五千蚊嘅嘢貨品都得嘅，咁你自己先補貼二千蚊啦。 之後你都會攞得翻， 係啦，之後都會攞得翻嘅。咁你自己嗰啲資金調動啊，你自己個人嘅選擇啦，係咪先？咁如果係我自己覺得咧，嗱，我頭先就因為我已經一早翻咗工啦，我六點鐘已經翻到嚟啦，咁所以我就唔係選擇用呢一個去便利店排隊嘅。咁但係點解我又會咁快攞到咧？係因為我有用到佢本身八達通嗰個 app 嘅，咁亦都係一個電子錢包嚟嘅。咁所以喺手機自己撳嘅時候咧，就已經可以攞得到 啦， 係 啦，係 攞咗 啦， 咁啊，所以我就即係有呢個經歷啦，就原來佢一攞嘅時候咧，佢所以而家我八達通咧就係個上限就變咗係三千蚊啦，即係我已經攞到盡啦。 正所謂叫做打爆咗， 冇錯啦， 係啦，我都係三千蚊啦， 好似入油咁樣啦，打爆佢咁樣。咁而家就敷咗啦。 記住咧，即係唔同嘅支付平台都有唔同嘅限額啊嘛。係 啦， 咁以八達通為例就係三千，咁但係其他嗰啲咧可能你就可以攞足啦。 冇錯啦，其他嗰啲咧就可以一次過攞五千蚊嘅。咁所以如果你有五千蚊在手嘅時候，你可以諗下自己點用啦。咁無論你係去 好似我本身個處理方法都係諗住去街市啊，去超級市場啊，即係因為屋企呢啲普通洗費用咗佢又得，你中意咧就當係一份小禮物咁樣促進下消費嘅又得，咁你就睇下你係如果有5000元嘅，你會點樣去做選擇？ 不過都一個温馨提示啊，雖然話而家已經發放咗第一期嘅錢俾你，無論多少咁樣都發放咗，咁但係咧始終而家都係疫情期間， 冇錯啦， 咁所以希望大家。即係唔好似淨話小白話齋，上次去到啲便利店排隊去消費， 啊、 就唔好住啦，因為啲錢俾咗你，唔會攞翻走嘅。慢慢使 係啦，政府唔會攞翻你，就係俾你噶啦。政府 係啦，係啦， 咁啊，亦都唔需要太心急噶。咁如果你話屋企有長者喺度，對於八達通嗰個嘅佢就頭先有上限又點樣唔係好清楚嘅話咧，咁啊，其實屋企嘅後生啊，不如幫下啲長者。即係同佢處理咗呢個八達通嘅，咁又令到佢哋安心咯。 記得要去翻認可嘅網站去揾相關嘅資訊，千祈唔好立亂信討論區裏邊講嘅嘢啦。 冇錯。 天氣方面，乾燥嘅大陸氣流正係為華南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预测本港天晴，日间炎热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飞鹅山道上山方向，近住飞鹅山庄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咧仲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重复多次啊，即系飞鹅山道上山方向，近住飞鹅山庄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系封咗，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在新界方面屯门的海王路去黄珠路方向跟住屯门游泳池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海荣路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就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围新翠村新方楼、新蒲岗彩怡花园八座、石硖尾白田村丽田楼、青山公路元朗段249-251号元朗广场，包括位于元朗广场地下至到四楼的商铺和楼上住宅，以及屯门月湖山庄12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众志成城，快测三日，市民陆续收到防疫服务包，使用服务包内的快速抗原测试剂，采样时应注意：一、要阅读说明书并按指示进行测试；二、如用鼻腔拭子，采样前先慎鼻涕；三、要在适当位置采样，并采足够样本； 希望大家一起在4月8号至10号连续三日早上做快速抗原测试，如果出现阳性结果要在24小时内向卫生署网上系统情报，让染疫人士尽快得到适切的治疗和隔离。如有需要协助，可致电18330019，早日切断新冠病毒传播，早日回复正常生活，重振经济，你我一起出一分力。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要跌啊，跌144点，标普500指数咧跌43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315点啊。睇嚟咧科技股先系重灾区，咁啊港股 ADR 咧全日都偏软啊，要跌啊跌180点啦。咁啊睇嚟咧今日啊港股表现都应该麻麻地，有冇机会啊转个头开市？虽然系低开，但系可以高收咧，咁大家就要密切观察住啦。 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大一线咧呢一个环节咧，当然要注重运动啦，注重健康啦。咁阿 O 咧就请嚟咧前香港队嘅单车运动员咧仇多教练啦，帮我哋咧去讲下究竟咧，即系大家疫情期间咧都中意踩单车，但系踩单车都有好多嘢学，要有好多 A、B、C 要掌握下噶嘛。咁啊，早晨啊，仇多教练。 早晨啊 ，O 大家早晨啊。 系啊，咁啊，不如交俾你讲下嗱，大家咧买咗个单车翻嚟咧，都会踩下啲单车径啦。究竟第一步啦，你会教学生嘅时候有啲咩需要注意咧？吓、 啊，今次咧就讲下啲最新手、最新手嘅，咁啊，梗系要安全先啦。咁首先提下大家咧，咁任何时间咧架单车都要有个叮叮同埋有个反光板嘅。如果个单车咧有埋头尾灯摆定喺度咧，咁就最安全最理想啦。 嗯，咁啊呢样嘢就要顾及啦，同埋喺大家选购单车嘅时候咧，就要知道，或者你租单车嘅时候，你都要 check 一 check， 系咪啊？嗯， 系啊，因为普遍一啲单车咧，一开始咧都系冇跟到呢个叮叮同埋反光板。咁啊，如果租单车嘅逻辑上都应该会有嘅。咁跟住啦，咁单车大家准备好之后咧，咁就设定下架单车啦，呢个基本嘅单车设定啦。咁如果你真系初学者，或者你对单车唔系好熟嘅，好耐冇踩，咁我试过啲朋友咧话好耐冇踩，即原来系20年、30年冇踩过单车嘅，咁最好搞翻矮少少张座位，两只脚掂到地嘅，俾到个安全感自己，跟住先再踩咧，咁就会好好多噶啦。 嗯，咁啊呢啲咧都系新手入门嘅 A、B、C 啦。咁通常嗱，我哋由细踩单车踩到大咧，都系喺单车径嘅。咁当然你话喂，依家好多人都会踩出路面喎。嗱，踩出路面又自己承担翻嗰个危险性啦。虽然大家都系一个道路使用者系明白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新手嘅，啱啱整咗部单车翻嚟，谂住啊打下卡、压下 like 或者叫做健身、强身健体嘅啫，即系基本。是不是应该是在单车径，而在香港的单车径里面有没有一些相对安全的路段，即可以给新手练、下车先，学下车先，那就受多教练交给你了。 喂，是啊，由最新手的话呢、其实呢套路讲单车径基本上就是大家最新手入门会去的地方啦。那虽然话就话新手，但是套路讲的单车径其实它中间只有两段的隧道位，咁隧道位咧都系一啲阴湿位，咁啊大家如果一开始踩咧，可能就避开咗嗰段先，咁啊最理想咧就系大步踩到科学园，再踩翻大步，因为条路够晒阔啦，咁基本上咧好似有两条行车线咁样踩，咁啊应该就会舒畅啲、安全啲，因为始终咧踩单车喺单车径上面咧，单车径咧真系咩人都有，譬如有人跑紧步啦，有人放狗啦，咁另外有啲单车会突然间停咗喺度啦。咁真係要千萬個小心， 多翻多翻嘅楼层嘅。 系咁啊，嗱，讲到呢一度咧，我都想藉住大电波去讲翻咧，单车径咧。就真係俾返單車踩好啦，即係你嗰啲跑步嘅朋友仔，我都跑步嘅，我都鍾意跑 10K、20K、30K， 但係呢真係有陣時有啲唔係好知規矩嘅呢，你就跑咗入去人哋單車徑，人哋單車徑就靠嚟踩單車㗎嘛，咁你放狗，其實你喺科園旁邊其實都有好多地方放狗，點解你會喺個咁窄嘅單車徑嗰度去放狗嘅呢？咁大家都真係好危險啦。我自己呢真真正正見過一件事呢，就係、即係有個少女啦，咁就放狗啦咁樣，咁但係佢喺單車徑嗰度放呢，其實有啲公路單車呢嗰啲时速都好高啊，争啲得唔切啊，教练系嘛？ 系啊，其实咧，公路单车咧，而家咧好轻松咧，就可以踩到三四十公里时速噶啦。咁有啲车手可能真系练车咁练咧，可能有五十公里时速都有机会。咁所以，其实单车径咧，大家交游乐。咁就唔好踩咁快，安全最緊要啦。 講多一個話題啊，嗱呢個話題就係關於嗰個頭盔。咁啊，關於頭盔呢樣嘢咧，啊有啲人又話戴又話唔戴。咁但係作為一個專業嘅單車手，或者調翻轉頭業餘都好，你保護自己都應該戴住啊。你點睇咧，阿教練嚇？ 喂，頭盔呢家嘢我嚟襯衫又型，咁冇理由唔戴啦，係咪先？ 係啊。 咁最緊要，最緊要就係其實個頭盔咧，真係可以保障到我哋喎。姓名咁始终好多事咧，我哋冚到个头咧，如果有咩事咧，都真系会脑出血啊，或者爆缸啊咁。戴翻个头盔，始终稳阵好多。如果可以嘅话咧，其实我都希望大家踩单车嘅任何时间都戴翻住个头盔，咁最安全。 嗱呢句说话唔系我讲噶，系我哋前香港单车运动员讲噶，那个说服力好强啊！咁希望大家咧，即系喺路面上边嘅驾驶啦，就算系踩单车咧，都系零意外啦，咁就好啦吓。咁啊，下集咧再同仇多教练讲多少少好嘛？唔该晒， 好，多谢晒。 你如理想型，我是报警，连续剧别过问。你练过对白，我没角色，无戏份也应份。世上每个是应生的身份，职责是要等。长期陪着你，再单恋嫁爱错人，虽安苦斗争，无重要哪一位，如何争取你生活入面一点花絮。如果有伤必须修补，请允许我替你分类。为你尽义务，装饰好废墟，待随时担当一位伴侣。你致电来洒泪，关心者已就绪。你遇见亲朋，我未算亲，留幕后亦庆幸。你没有介绍，我是贵宾，神秘到似异性闺蜜。我做某个代替品都不敢，多衬托在你身。潜台词是爱，但这种素养烦得很。无重要哪一位，如何争取你生活入面一点花絮。如果有伤必须修补，请允许我替你分类。为你尽义务，装饰好废墟，待随时担当一位伴侣。可惜身安慰几句，该死心应该更绝对，该一刀去割清疑虑。我亦会伴随，这岗位毫无嘉许，去管份爱是堪称之罪。难得刚好今晚都也许会与你一聚，让我进步路声大多揭碎，自然来杯清水。 倾足半晚，直到倾心，只怕我亦心已去，无重要那一位如何吸取你生活入面一点精髓。如果太多好心反复及摄取，我也会恐惧，为你进一步装饰好废墟，或临时担当不起伴侣，你致电来洒泪，我担心过被拒。 时间来到早上的9:18，刚刚听过有细猫应志月的幕后花絮。室外气温现在是22度，相对湿度70%。转过头会有今天的晨光 Morning Call。如果你都想透过我们这个环节去点首歌，跟你身边的亲朋戚友讲些窝心的说话又好，跟他们打下气又好，都可以现在打电话来了 ,1872388, 我们会跟你登记，在指定的日子就会播出来，送手一首歌俾你身边爱嘅人啦，1872388。 我是泳儿，而家疫情虽然好严重，但是只要大家记得去接种新冠疫苗，既可以保障自己、屋企人同埋整个社会嘅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思芬啊，做咗爸爸之后嘅生活过得点啊？ 好好啊，我都有继续睇波同食米玩咁啦。 杰彤啊，做咗人妻之后嘅生活过成点啊？ 好好，我继续钻研厨艺，将屋企打理得井井有条。 想知佢哋嘅新生活有几精彩，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10:00至12:00，试训崔杰同主持嘅《新生活》。 今日讲下一个好正嘅食材，就系、是、阿拉斯加长脚蟹啊！嗱，海鲜嘅吃货咧都趋之若鹜嘅蟹中王者长脚蟹。阿拉斯加长脚蟹系世上体积差唔多都系最大而系可以食用嘅蟹嚟噶啦，每只咧重大概3至6斤啊！你冇听错，系真噶。嗱，空运到港之后咧，跟住就开始可以享用啦。肉质啊饱满鲜甜，咁啊质量同埋味觉咧可以达到双重嘅享受嘅。喺屋企食用长脚蟹，只要简单将蟹身同埋蟹脚切开就可以烹调噶啦。不过咧，烹调嘅手法咧有好多嘅，有啲人咧就中意清蒸，有啲人爱嚟煮粥，有啲人咧就牛油烤焗、哦。听到呢啲方法，系咪已经流晒口水咧？我都系啊！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电话旁边咧有 Diana 喺度。早晨 ，Diana。 早晨。 今日朝头早咧，晨光 Morning Call 有咩点唱呢？ 我想点唱俾我婆婆，因为佢成日都煮啲好嘢食俾我，同埋而家暑假我过咗去佢屋企住，佢都系每日三餐都煮啲好好食嘅嘢俾我。 咁犀利，喂，你有啲咩最中意食啊？ 我最中意就系食佢整嘅海南鸡饭，再加埋佢整嘅辣椒酱捞埋一齐，系超级好食。 咁犀利，佢海南鸡饭你有冇学下？ 我有学过，但系都系唔系好熟咯，唔系好识整。 系咯，咁啊快啲学咗佢咯，学埋个辣椒酱，跟住你整翻俾佢食，咁样先开心啊嘛。 好啊，之后有机会一定会学。 系咯，咁你自己系读紧书噶系嘛？ 系啊。 哦，你系 form 几啊？ 我而家 form 5啊。 form 5，form 5中五，你系真系 mix 埋一齐都几得意喎你。嗱、啊，咁你 form 五啦，咁啊，即系嚟紧要准备呢一个 DSE 喎，系嘛？ 系啊，仲有一年咯。 仲有一年，准备成点啊？而家 都系 有少少懒咯，都系要再努力啲咯。 哦，最有把握系边科啊？ 最有把握系 Chem。 Chem 有只化学人嚟嘅，咁最冇把握系咩啊？ 最冇把握系中文、英文。 哦，咁啊，俾心机啦，呢两科都系主科啊，吓。 系啊。 系啦，好啦，今日倾住咁多先，我哋下次再倾过啦吓。 好啊， 好，拜 拜。 把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 三十一。 电话旁边有刘畅啊，早晨啊，畅。 早晨啊，畅。 早晨 ，Kitty。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港台电视有咩好节目介绍呢？ 好啦，嚟到星期四啊，咁啊，傍晚六点半都继续同大家睇下呢个艺术啦，呢啲美术啦，有呢个呼吸美学第二季。咁啊，之前节目咧都同大家介绍过好多传统嗰啲中国山水画啦。咁啊，今晚咧介绍一个新派嘅水墨画家郑维国。咁啊，郑维国咧，即系所谓新派咧，其实佢今年101岁噶啦，咁系啦。咁啊，大家睇开嗰啲山水画咧，都系好传统黑白色啊，好有仙境啊，咁啊意境啊咁噶嘛。咁啊，呢个新派嘅水墨画家郑维国咧，佢画嗰啲画咧，系用咗好多好特别嘅啲几何形状啊，再加埋佢用啲颜色咧，好浪漫嘅，即系唔系净黑白色嘅。咁啊，最特别系乜咧？佢画咗好多香港嘅风景啊，系啦，即系大家睇嗰啲有少少遥远同埋陌生噶嘛，佢画紧中国古代嗰啲。嗰啲黄山啊，嗰啲噶嘛，咁佢今集咧节目同大家介绍下咧，佢画狮子山啊， 哎呀，好睇喎， 系啊，即系咁啊，睇下大家认识多啲啊，睇下香港嘅狮子山咧喺国画里边咧水墨画嘅另一个演绎究竟可以系点样噶 吓、嗯？好啊，六点半钟嘅收睇啦，咁啊八点钟就有铿锵集啦， 冇错啦，今晚铿锵集咧同大家讲下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都完成到的。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香港政府讲的搞抗疫中间做的什么东西。之前呢中央政府全力支持起了很多方舱医院，即是青衣、啊、新田、啊、粉岭、啊、元朗、啊、落马洲等等地方。都是很好急的情况底下可以起到出来的。今天的节目就会跟大家讲一下呢，政府呢究竟做了多少事可以咧，先至完成到呢一个咧近乎不可能完成嘅任务，当中用咗几多新思维，同埋咧做咗几多之前冇做过嘅事啊，先至可以推行得到嘅。咁啊，今晚八点钟大家留意一下啦。 快速讲埋十一点啊，因为我好中意睇啊呢个光影我城有哥哥之前嘅作品啊嘛。 冇错啦，咁啊哥哥咧就为咗纪念佢，即系刚刚逝世咗19年啦。咁啊，今日咧就会播映咧佢1983年好耐之前嘅一个短剧嘅作品，叫《女人33》啊，就系、是。演绎咧，佢系一个年轻人爱上咗一个失婚嘅啊！大家 好，唔该阿昌，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約630万名合資格市民今日會取得新一期首階段的消費券，以支付寶香港 Tap and Go 拍住相或者 WeChat Pay Hong Kong 帳戶收取消費券的市民，今日會在帳戶獲發放5000元消費券。透過八達通卡領取的市民受限於儲值限額，會分期收到款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早前說，在4月初發放首階段消費券，是希望能夠為疫情之下的市民提供支援，而今次消費券的使用期較長，直至今年10月31日，為市民提供較大彈性，無需急於外出消費，亦都希望有助延長這筆總額達到300億元公帑為市場所帶來的正面效應，增加商戶生意。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323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本土病例佔1284宗，以吉林的890宗佔最多，其次是上海的322宗，浙江、四川、黑龙江等地都有病例，无新增死亡个案，再多1765人康复出院。同日新增21784名无症状感染者，在超过21700名本土感染者当中，上海占最多的19660人，吉林亦都有1546人。內地累計16116宗確診，4638名患者死亡，131300多人康復出院。俄烏戰事持續，烏克蘭軍方說俄軍準備發動進攻，以全面控制東部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地區，以及南部港口城市馬里烏波爾。 副总理韦列舒克呼吁，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以及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居民尽快撤离，否则他们会很快发现自己身受威胁，到时政府难以提供协助。马里乌波尔市长说，当地被围困一个月以来，超过5000名平民丧生，包括210名儿童，九成以上基础设施被摧毁。美国副国务卿舍曼表示，北京应该从俄乌战事之中，西方针对俄罗斯的协调反应吸取教训。舍曼出席众议院听证会的时候说，俄罗斯因为乌克兰战事而面对制裁，应该让中国很好地理解到，如果北京向莫斯科提供物质支持，可能面对的后果。北京应该吸取正确教训，如果北京以武力侵犯台湾，会得到国际社会回应。美国财长耶伦出席另一个听证会时亦都警告，若果大陸武力攻台，華府會對北京實施制裁。中國外交部早前說，現屆美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作出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不支持台獨的承諾，但行動與表態明顯不符，強調任何縱容支持台獨分裂勢力，企圖打台灣牌，搞以台制華的圖謀都不可能得逞。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日間炎熱和乾燥，最高氣溫大約28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持續天晴乾燥，日間炎熱，現在氣溫23度，相對濕度 69%。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15点，跌65点，总成交金额70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6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47点，跌2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6.8跌4.2，阿里巴巴107.2跌4毫，京东集团231.4跌3.4，美团164.2升3.3，药明生物67.3跌1.3，创科实业113.3跌2.6。友邦保险82.9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77.02系升3.2。恒生中国企业最新系报77.02，升3.4。建设银行5.89，啱啱转咗系报5.9，系跌。而家系报5.89，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23.71，瑞士法郎0.933，加元1.257，人民币6.362，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91。日经平均指数报26848点，跌501点。港金报18000蚊，跌系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3.39美元，卖出1923.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飞鹅山道啦。飞鹅山道上山方向，近住飞鹅山中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唯一行车线系需要封闭，经过要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重复多次啊，就系飞鹅山道上山方向，近住飞鹅山庄，因为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咧仲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比较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同埋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方向秀茂坪。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近呢二三十年，我哋嗰個社會當然好富裕啦，但係富裕之餘就係有啲嘢忘記咗，呢個現實嚟，即係你睇到同理心啊，好似少咗啲喎而家。我覺得係需要有翻。若果大家要生活得更開心嘅話，呢個係不少得嘅。咁所以我自己希望通過電影去表達呢一樣嘢，讓大家喚醒翻大家呢樣嘢。大家好，我係林家棟，好心情經理人，佢係李志剛。 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好心情經理人》，我係李志剛。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其实我就是想做最特别的那个。 他是年仅17岁的香港网球好手王泽林。 我就是想全世界人都知道香港都有人打网球的。 他为香港网球坛创下历史，连夺两届大满贯、青少年男双冠军。 都很喜欢代表香港打的，那个感觉是独一无二的。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 Miss I 钟杰良。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山满功德心。人类对突如其来的声响是好敏感，简单举个例子。如果突然听到行雷，你都会吓一跳啦。可能你会话啦，雷声使乜惊？唔好做亏心事咪得咯。系嘅，系嘅。有时候当你专心做紧一样嘢，有啲咁嘅声响，唔好话我听，你真系唔惊。对呢啲突如其来声响嘅恐惧，系咪与生俱来，已经隐藏喺 DNA 嘅呢？例如 BB 仔听到行雷就会喊，你唔会见到小朋友听到行雷声之后会笑㗎嘛。所以好多屋企有小朋友嘅父母俾雷声吓完之后会再惊多次。因为佢哋知道跟住又要氹返 BB, 可能仲惊过行雷嗰下声。西哥住旧式嘅公共屋邨。即是屋企门口是对住人哋屋企门口，走廊喺中间嗰种。如果两家人都闩门，其实会几焗，只係得一家人开咗门窗都唔会通风。所以夏天大家都会将门窗开晒，就会比较斜风啲，凉爽啲。如果突然有阵大啲嘅风吹过嚟，就会突然之间砰一声将道门吹埋，成层楼都听到。跟住就有好多话外音，叫又好，嗌又好，嘈吼都好。所以阿妈以前都会教落，开门闩门一定要细声啲，唔好吓到其他人。做人要有公德心。不过系咪每个人都会咁呢？ 有个朋友最近同我分享生活小事情，佢话自从隔篱嗰家人搬嚟之后，成日都瞓得唔好。我话点解啊？就系因为闩门嘅问题咯。呢家人好奇怪，经常有人出入，而且每次闩门一定好大声，感觉就好似睇电视剧啲人发脾气要大力闩门表达自己嗰种愤怒一样，而且不分早晚。都是咁大声，朝早七点到凌晨两点都有好多人出入，所以呢啲咁大嘅闩门声，经常都喺佢嗰层楼出现。有时候我朋友专心做紧嘢咧，就会俾呢啲咁大嘅闩门声吓到魂飞魄散。夜晚啱啱瞓着觉，好似觉得系双鬼拍门。我话咁唔系办法，有冇反应一下咧？我朋友话冇啊，因为左邻右里都唔知点开口。如果同佢讲，之后惊尴尬。我话最近喺网上睇到有人有相同际遇，佢嘅处理方法就系每次听到呢啲声，就用更大嘅声嘈翻佢咯。我朋友话咁又何苦呢？一齐食饭，我哋会有餐桌礼仪，你唔遵守就会话你冇家教。其实你喺一个城市当中住喺嗰个单位，都应该有一啲住屋礼仪啊。只系挂住自己，唔谂下人哋嘅感受，其实都系冇公德心嘅。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可不可用余下薄若气力，延续一声尘埃地？可不可用无心得到的去换取心爱的？苦心的不怕爱你有多苦，命运亦不顾。对你太在乎，没什么抱负，只想这心花不满腹。 最佳拍档再次出动，神偷 King Kong 光头神探 Albert Lau 今次上山下海，誓要千里救差婆。港台电视31今个星期周末大电影上映，港产动作经典最佳拍档之千里救差婆，由林岭东导演，许冠杰、麦家、张艾嘉、叶倩文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你唔鍾意我啊？ 点解咁讲呢？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係因为我鍾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係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揀？ 崔神厨师话你知。 好，今日讲下咧，整咗个糖水。咁啊，前两日咧，发现咦，屋企有啲桃胶喺度。咁、其实咧，桃胶咧，好多女士都知道啊，养颜咁样啦。咁亦都即系我上网咧 check 过，即系其实桃胶本身系一种植物里面嘅一啲分泌物出嚟噶嘛。咁佢就话佢都食咗落去对身体好耐之前已经有记载噶啦，就话佢咧对于即系肠道都几好嘅，即系系啦，嗰啲肠胃啊嗰啲都几好。 佢同芦荟系唔同功能噶， 佢咁样唔同，咁样唔同，个质地都好唔同啦。 佢比较好似啫喱状，但系结塌塌啲嘅，实净啲。我有食开呢个反应， 系啊， 即系我 嗰阵时有一两次，又唔系话印象好深刻。 个煮法应该系加杞子啦，加呢、這个叫做红枣啦，跟住再加呢个雪耳。去做嘅 系、其实咧整桃胶你啊有福啦，你话成日食开咧，因为佢系好花时间整嘅， 系咩？ 佢花时间系咩咧？要浸 啫嘛， 唔系我妈煮嘅。 系咩？咁你真係有福喎！ 系啊，要浸啊！ 出街買，我好少出街買甜品。我覺得咧，出街買甜品係好貴嘅， 好貴啊！係啊，係啊， 因為甜品根本唔值嗰個價錢。同埋我有一個朋友好細個就開糖水鋪，佢話過咧，佢話甜品 mark up 10倍，即係譬如你去買隻燒鵝啦，咁燒鵝都好貴噶嘛，係咪先？咁但燒鵝咧可能係 mark up 咗5倍嘅啫，但甜品 係你喺屋企燒唔到嗰隻鵝啊嘛， 係啊，仲喺你屋企你燒唔到嗰隻鵝啊嘛， 你有個瓮喺度燒， 你嗰啲叫做芒果 黑糯米 嗰啲西米露 紅豆沙咁樣， 啲料頭係相對平啲嘅，即意思係咁啦。 即譬如我尋日講個豆腐花嗰三樣嘢，咁你可 係 啦，係豆漿咁，我想 英叔飯。咁又平， 系啊，咁样。咁嗰个桃胶咧，其实最紧要就系你浸开佢，就攞水咧一路浸咧，佢越浸越索水，越浸越大啊。咁啊，起码要浸过夜嘅。咁有啲人咧浸一日啦，有啲人浸超过一日啦，咁样。咁浸开咗，点解要浸到去发大晒咧？第一就系你本身都唔需要用好多嘅材料啦，佢越浸咧就会越发大啦。第二咧就系一路浸开咗佢咧，佢发现有一啲嘅杂质，即系啲污糟嘢咧，你就可以清走佢啦。系啦，咁啊搣干净。咗佢咧就可以攞去煲啦。咁我自己咧就攞咗啲牛奶去到煮，系啦，嗰啲3.6嘅牛奶咧，系咁特别 开图啊，不开图啊，死啦！ 系啦，咁跟住攞咗啲牛奶啦，加咗几粒红枣啦，去到煮。咁其实已经好好味噶啦。咁你可以纯牛奶又得，或者你话好浓，咁啊加多少少水嘅时候咧，你又可以试下个味。咁你可以加啲冰糖都得嘅。咁呢一个甜品咧就好。滋润嘅，咁其实煮就唔算好繁复，只不过咧就嘥啲时间预先去到准备咯。 几滋阴啊！呢啲糖水， 系啊， 都可以屋企人夜晚黑煮下糖水食下呢啲， 开心啊！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喂，讲呢个享乐时代咧，无论点样咧，我都系去翻嗰啲用消费券嗰啲噶啦。不过都系嗰句，你可以网购定先嘅，或者咧叫做买一啲 package， 系可能 五月六月先用咯。 系 嗱，好多人咧都会揾 staycation 嘅、 嗯， 我都会揾，但系头先我哋咪后咪讨论过嘅、 嗯， 你而家咁急去 staycation 咧，都系废废地嘅。点解咧？你去到人哋个健身室又唔开， 泳池又唔开， 系啊，好似小白咁样同啲小朋友同啲僆仔啊游下水得唔得？咪又唔开， 系啦， 你都唔知道去做乜嘢。 夜晚食饭点啊？ 喺房食， 喺房 房 咯。 咁嗱，当然啦，有啲情侣啦。咁佢哋需要多啲空間咧，咁我啊明白嘅， 就長期喺間房， 即系我哋都後生過，係咪先？ 係啊，明嘅。 咁啊 ，OK 嘅。 你而家都後生， 唔後生噶啦，對比真係後生仔嚟講，係咪先？咁但係即係我，所以我哋體會同埋我係明白嘅。咁、但係我依個年紀我唔得啊，成日我哋 time 喺間房， 係啊，要走翻出去户外啊。 係啦，同埋咧，我睇過咧，幫大家隔過架咧。其实呢一啲 station 呢佢返返去原价㗎喇。 係。 即係佢冇话疫情啊会窒碍到佢生意，佢话打个八折俾你啊七折俾你，佢完全冇㗎。 嗯。 佢係疫后价㗎喇已经係。 嗯、 即係讲緊譬如好普通嘅可能一间四星级嘅酒店，可能喺湾仔新开嘅。咁我睇过英伦风嘅主打。跟、 哦、 住呢佢都要1500一晚喎。咁、 嗯、 包咩呢？只係包個早餐咁大把啫，咁佢嗰隻酒店咧，仲要唔係好雍容華貴嗰個咁嘅模樣噶，佢真係可能單棟式多少少嗰、那個，即係嗰啲工業風嗰啲酒店咧、 哦哦，即係潮啲啦，或者即係年輕人、 潮啲，即係 mini 版嗰啲咁嘅酒店， 有主題咁樣其實都好噶啦。 佢個主題係咩？你知唔知道？ 英倫風咯，你 除咗英倫風之外，另一個主題咩啊？ 復古啊， 就係打機啊，竟然係 哦， 佢主打。佢主打间房間有好多部游戏机俾你打， 哦， 咁可能咧，即系讲真嘅，即系头先我哋话喂消费券，即系买一部游戏机都讲紧5-6千元，咁、啊、有啲人可能真系好中意打机，佢要喺边度打？去酒店打机， 咪试玩下先咯，可能真系好中意佢先买一部翻屋企啦。 试玩先至系啊，因为你去到嘅时候咧，你玩一个游戏，你一晚两晚你玩唔玩得晒啊？真系好玩嘅，你又玩唔晒啦。 玩唔晒，玩唔晒，即系我头先讲嗰啲，譬如Elden Ring 嗰啲，哇！你真系过一晚。都過成兩三個 鐘。其實你鍾意玩足球或者鍾意玩籃球嗰啲，其實你都好難好難喺兩日之內打曬佢成個 league 㗎。係啊，所以都搞唔掂。所以係咪要長 book 一間酒店打呢？咁你嘅事。 但你 book 幾晚已經等於部機嘅價錢。 係咯。 喂，但係你講得啱嘅，因為我見到呢，其實而家去嗰啲優惠呢，除咗話即係買一送一啊咁樣好平之外呢，佢有啲呢就叫你買禮券。即係譬如佢當本身個禮券係值500元㗎啦，咁可能而家呢你用500元可以买到600元的礼券，咁你可以迟啲用，同埋你再谂下几时先用，因为嗰啲礼券咧可能系可以用一年嘅或者两年嘅咁样，咁你咪唔需要咁急，即系我个电视真系未坏咁样，或者我风筒都未坏咁样，咁你就可以试下从呢个方法谂下，会唔会又系另外一个使咗呢笔钱嘅一个好用途咧？ 不过咧，好礼券， 譬如你讲咧话譬如酒店佢俾你买长期啲嗰个叫住宿券咁样。先算啦，我睇到咧東涌有一間嘅，酒店新開嘅，又係開咗年幾兩年咁樣嗰啲 friend 啦，哇，2000多元一晚，但系咧2000多元一晚咧個射程好遼闊嘅，佢去到10月、11月嘅咁樣，咁、 哦、 即意思係咩咧？嗱，總之無論世事變改咧，佢都要堅持咁樣，你想去就得噶啦。總之我都係2000多元，咁你買緊佢好似一個願景咁樣， 唔係幾好啊？即係譬如你女朋友係9月生日嘅咁樣。咁你咪嗱，而家預咗使咗呢筆錢啦，咁咪到時好似唔使使錢咁樣咯，個感覺你明唔明啊？ 觀感嚟啫喎，呢啲其實錢真係使咗嘅喎， 使咗使咗，你喺消費券嗰度 仲好值得添， 咁仲緊 係 啊，咁你啊因應政府個規定啦，你九月先去嘛。咁我最乖啦，我依家冇出街消費， 啱啊， 冇增加人同人嘅接觸，係咪先啊？咁樣，咁所以我有陣時喺度諗，其實咧有好多商店咧，其實做緊呢啲遠射程啊，或者長期啲嘅一啲叫做 coupon 咁樣啦，即係咁我都覺得 OK 嘅，即係不過你話即係我頭先講啊，譬如東涌嗰啲酒店大概去到2000多元，咁根本一樣嘢都冇抵過咯。 嗯、 即係佢可能當緊平時即係大家唔需要戴口罩嗰年代咁樣，嗰啲價位係，所以我覺得其實即係 station 其實去兩晚咧。 你已經冇咗5000蚊噶啦。咁你諗下，其實係咪都幾係咪必須咧？會唔會係我嚟生活啊？買啲必需品又會好啲咧？買電器好啲咧？咁啊，每個人用錢嘅方法都唔同嘅，用錢嘅渠道都唔同嘅。嗱，有啲人覺得哇，你買遊戲機係嘥錢，每個人都有使錢嘅地方嘅。有啲人覺得買化妝品係嘥錢，買護膚品係嘥錢，我嚟食咗先係啱嘅。咁但係食咗你又需唔需要食到咁貴咧？我朋友咧開食材鋪咧。佢都話咧會因應咧有呢個消費券咧，可能啲 退出優惠係嘛？ 唔係啊，佢會貴少少。 嚇點解啊？ 因為過往 人哋鬆手啲啊， 趁機會夾夾夾咯。 係啊，因為過往嗰幾個月真係做唔到生意乜嘢啊。嗱，好老實啦，你都係食兩餸飯啫，夜晚翻屋企。佢話咧嗰啲阿拉斯加長腳蟹咧滯銷啊，過往嗰個零兩個月，因為嗱好老實嘅，我二人家庭啊 ，Kitty 二人家庭，你買隻蟹，你兩個人點樣搞得掂啊？即係少話屋企可能人多啲，咁你買完隻蟹都話喜慶咁都可以我嚟食啊！即係變咗你而家喜慶都唔能夠買啲高級食材，或者買啲大型啲嘅食材用， 同埋最慘係啊！好多食材公司咧，因為佢哋入咗嗰啲貨咧新鮮食材啊，即係之前嘅時候咧個銷情又差咧，咁你最大問題就係啲食材會死啊！ 係啊，有啲擺唔耐 啲係啊，嗰啲最陰功啊！ 係啊，我即刻諗起象拔蚌咯，即係一條嗰啲咧，通常你都係即係一班人可能打邊爐嘅時候。食唔食啊？食唔食啊？咁我好啦。平時即係你兩個人、三個人咧，好少會切一條噶嘛。 八嚿水一條， 係啊，又貴啦，係啦，又貴啦，又食唔曬啦，同埋你冇理由狂食，食到飽噶嘛。所以嗰啲食材係慘啲嘅喺過去嘅日子。 係啊，咁啊諗下點用啦。咁啊，關於呢個消費券，仲有好漫長日子俾大家用嘅。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力量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